早前在法国比亚里茨出席元七国集团峰会后表示，若果条件合适，愿意同伊朗总统鲁哈尼会面。法国总统马克龙亦有意促成会面。扎里夫表示，他在访问法国的时候已经在会谈中说明不会会面，当前重要的是落实已经达成的协议。他访问法国的主要目的是争取维护核协议。特朗普和鲁哈尼在九月定于九月将出席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外界关注两位领袖到时会不会会面。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午十点，热带风暴杨柳集结在西沙以东大约50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有烟霞，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风势较大。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83点，升19点，成交金额1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94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07点，跌35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4.6跌个六，金地双至8.08升1仙，小米集团8.69跌1毫，中国平安89.85跌3.5，吉利汽车12.42升3.2，盈富基金26.45升5仙，石药集团15.82跌4.8，建设银行5.8升2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46，英镑9.631，瑞士法郎7.995，澳元5.296，加元5.901，新西兰元4.991，欧元8.7008。每百日元兑港元7.41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1.287。日经平均指数报20,499点，升43点。港金现价报14,45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38.11美元，卖出1,538.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屯门公路方向九龙近住深井对开咧多车相撞交通意外，喺半个钟头前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但系都仲有车龙啦。而家近住深井呢一段就慢车，龙尾就排到去小榄嘅。咁较早前啦，屯门公路方向九龙近住深井嘅意外咧就已经系清理好噶啦。咁而家咧近住深井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去小榄。咁啦，另外啦，青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咧，呢一段都仲系挤塞啊，龙尾去到豪景花园。咁就系青山公路去九龙方向啦，近住浪翠园呢一段都系挤塞，龙尾去到豪景花园。隧道方面，同穗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啦。而家龙尾就去到管道口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仲系有车龙噶，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喺九龙新清水湾道入西贡方向，近住彩云村咧呢一段系挤塞嘅，就系清水湾道入西贡啦，近住彩云村一段挤塞，龙尾啊排翻去龙翔道，而龙翔道去观塘咧少少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鞍路呢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就去到泥围。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东隧出口，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方向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都不同，为了安全吃了药就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展翅青剑梦飞行 ，Keep moving！ 8月30号晚上7:30喺湾仔伊利沙伯体育馆举行。 当晚嘅表演嘉宾有郑欣宜、叶巧琳、Sharona、黄淑曼同埋戴祖仪， 全程都好青春活力噶。 阿和啊， 咩啊？ 咁你谂住用入场证定系工作证啊？ 两样加埋可唔可以贴近啲斌哥哥噶？ 你想几时贴近佢都得啦，我哋系谂住提醒攞咗入场证嘅听众们记得准时出席啊！ 自胜都系你啦，老领。 在职家庭津贴计划现正接受申请，住户达到工时要求，入息同资产有符合限额嘅话，就可以申请。每名合资格仔女都可以获发儿童津贴，同住屋企人工时可以合并计算，一人住户都可以申请嘅。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fa.gov.hk 或者打2558-3000问下啦。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呢？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出嚟一网胜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乐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00-1:00，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放手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 系啊，今日我翻到嚟嘅时候，有拍档同我讲话，咦，你今日个样好似好情绪高涨喎， 好享受，我好期待咁啊， 系啊，因为由而家10:00， 由这一分钟开始计起，点样啊？ 系啦，由这一分钟开始计起，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啦， 系啦， 系啦，先同大家讲一讲，嗱呢个就全港都会觉得好啲。天气影响心情，酷热天气起码有个阳当空就晒一晒你，嗰啲咩湿气嗰啲就蒸一蒸先啦，都好过冇啊。 咪起码可以洗衫咯，即系 系啦，咩湿滞嗰啲 啊， 系啊，嗱，同埋咧，即系我唔知道大家咧会唔会觉得一个好嘅早晨咧有啲咩元素咧？譬如嗰阵时听阿晨光阿朱海婷就话，对我嚟讲，一个好嘅早晨就系饮一杯好靓嘅 coffee 咁样，跟住就 阿鹏仔就要听到林忆莲嘅歌啦，咁样 系啦系啦 系啦， 我。今朝一起身就有个好美丽嘅早晨， 就因为有唔同人 send message 俾你，都提你要早啲落楼。你嗰头交通有问题， 你嗰头全红啊！ 固然固然要， 你觉得有爱啊？ 好彩你提一提我啫，如果唔系，啱就话有异性冇人性。 我一想 send message， 其实我都想噶。我见到啊，监制啊，已经成段新闻掉咗俾你，即 系 其实同你讲落楼啦咁样 啊。冇错，首先好多人噶，系 我咧直情咧系 Google 埋俾佢睇咧。喂，你楼下净系塞你楼下啫喎， 系啊，有几红啊， 好犀利， 咩色咁样？ 系啊，我妈又打俾我啦。跟住咧，搞到咧，你知唔知工人姐姐喺同一间屋度都 send message 俾我， 系咩？ 同一间屋度， 同一间屋 send message， 同一间屋 jam 上。唔系啊，佢就话 Sir， 头先咧，因为你阿妈就打电话俾我，叫佢嗌你起身，所以我先至咁早敲你度房门。 系啊， 好有爱，首先好有爱， 好有爱，同有好多嘅担心， 好有好多担心，系啦。但系呢个都唔系令我最开心嘅，有咩开心得过一落楼，一打开个 lift 嘅时候， 咩啊？ 就见到有对长腿喺我面前出现。 哦。 真系醒神过食早餐，真系你明唔明啊？ 你太太冇，平时见唔到。 嗰条长腿系属于 一个邻居咯， 哦、一个邻居。即系楼上嗰啲， 总之打开到 lift 门， 咁打开 lift 门就一定你楼上噶啦，上落嚟噶。 咩都好啦，总之你见到有对长腿，哇！你知唔知一个美丽嘅早晨，就由一对无敌青春嘅长腿开始。 佢又開始幻想，佢又開始幻想， 唔係仲有下文嘅， 仲有下文添， 一齊下文先， 一齊搭 lift 嘅時候咧，我仲見佢拎住個電話。 喺度揿 啊 check 紧九巴嘅班次， 系 而我今日系冇揸车嘅，因为我跟住我要去度假嘅关系咧，我都系谂住搭交通工具嘅。 系 我咁即刻脑海几多广告啲幻想就 系、 是、 啦， 小姐，咁啱我手机冇电啦，唔知道你 check 紧个班次，系啦， 你 将 痴心，你唔 好意思，系啊，可唔可以俾我 check 下你搭边一班车啊？ 系咪同一班车啊？ 系啊， 你每朝都系呢个时间噶，系啊，真系啱啦。 跟住嗰个长腿姐姐就讲你。行开啦，咁样啊？ 唔系乜？唔系应该个长腿姐姐话：哦，系啊，我可以搭呢个巴士噶啫。 我叫阿强啊，你叫咩名 啊？好耐冇见啦，真系幸会啊，真系。 但系有冇考量下自己嗰个样子啊？ 唔系就而家 呢 个 样子，佢 根本就 够唔够搭？ 佢沉醉咗喺自己嘅幻想之中 啊！ 佢觉得自己系王子啊，唔使理自己个样 子。你冇呢一种幻想嘅早餐咁样，有阵时真系苦中作乐咧，我真系会噶。嗰程 lift 啊，我不知觉得佢太快到地下。谂咗几耐？ 点解自己住咁矮啊？ 系啦，做咩住咁低层？ 我由我起身嗰刻咧，已经开始点样，即系个心就会 keep 住系谂，点样可以将个节目做得好啲？所以呢一啲咧，我冇去谂噶，冇空间。 我系同样嘅，心情好做节目时候，就精神更加好咯。 咁又系， 啱啊！ 系 啊， 今朝起身咧，同琴日嗰个状态咧，两码子嘅事。 咁当然啦，冇办法，真系 希望你记得。今日翻出门口嘅时间， 上天都系赐福俾我嘅， 送对假脚俾你啦，不如 假 住摆喺你个门口度，一打开道门就哇，有对脚喺度吊住咗，要好长嘅，差十几寸嘅， 冇上半身嘅，睇唔到人嘅。 喺个 lift 里面安装啲可以拉落嚟嘅，可以拉嗰啲荧幕像嗰啲叫咩啊？嗰啲头 唔使噶啦，人哋有揽枕系出对脚噶啦，有好多揽枕都系咁样。 咁送俾你啦，好冇？ 好得， 你够唔够胆带翻屋企啊？ 有，我成日都有鸡髀啊、鸭髀啊。冇问题啊，都系咁啊。同埋第二咧，嗱，真系嘅，认真。 我想问啦，我想听埋后续啊。 我冇后续啦。 吓，佢唔系个 后续就变咗自己咯。 其实成个佢 自己延续咯。 佢成个故事咧，系得嗰一幕，就系两个搭完 lift， 跟住人哋已经冇理过佢， 系啦， 所有都系佢自己幻想出嚟。 佢两个喺同一个空间里面，你明唔明？ 但我八卦到我装佢个手提电话，睇到佢望住九八 个手提电话啊。 咁你想我装咩啊？ 唔装咯， 所以 唔装 重咯，装重啲咯， 系咯，装做唔到咯， 系咯，都冇办法啦，真系。但系我觉得第二个咧，令人哋真系好振奋咧。嗱，呢个系好神奇嘅。你有冇试过失而复得，或者系真系遍寻不获，突然出现一啲物件啊？ 有 嗱，真系有，我真系觉得系好灵异噶， 好兴奋嘅， 好灵异啊！点解咧？话说咧，见 咗啲咩？ 因为我今日我要去度假啊嘛，我要去医院度入厂度假啦，稍后有机会再同大家分享下我哋呢啲病人嘅权益啦。咁但系你要有张入医院嗰封信噶嘛，即系你个 因为医生已经一早俾咗你噶啦，医 生同你讲咗啦，你有冇强身健体咁啊？写定封信咧，你今日几点入去噶嘛？ 其实呢啲点解都仲要揾噶， 唔系啊？你明唔明啊？ 唔系一个重要位置系咯， 因为 book 咗太耐啦，起码都有接近三几个礼拜咧。 咁三几个礼拜呢张信都系紧要， 即系你个 passport 你唔会系三几个礼拜用噶嘛？但系你知道一定系摆喺边，你唔会唔见咗噶嘛？ 但系最邪系咩咧？我明明咧记得我摆咗喺一个好稳阵嘅位置啦。到昨晚找的时候不见了。咁于是乎我就翻箱倒笼呢全部大手 查。好稳阵的位置在哪里啊？ 唔记得咗。 唉，所以未系囉，几唔稳阵啊你话。我都估到你 咁。稳阵 嗰度。你认唔住唔知边个位置有㗎。 其实我本身諗住啊，你下次将啲重要摆喺嗰度，下次去你屋企打开个柜度睇先。 咁你。 但 係 佢连摆喺边都唔记得。 你认住。唔系，其实我记得应该摆喺个袋度嘅。昨日找你找到都冇喎。跟住就觉得好惊啦。 你个袋系最重要嘅。 係啦，最后呢我就自己为自己打个圆场啦，我话会唔会系我已经将我呢封入院信咧，可能唔觉意咧摆咗落咧嗰啲咩 X 光嗰啲片度，而我就交咗俾个医生，咁我就谂啦，唯有安慰自己啦，都冇计啦，我就咁算啦。听朝早一起身咧，就打翻去诊所同佢讲话，医生会唔会我封信摆咗嗰度咧？咁样， 即系都算啦。 唔系我自己摆俾佢噶嘛， 就系赖落。 嗱，邪嘅地方系咁样，今朝一起身。我再最后垂死挣扎，我再将嗰个琴日已经揾咗好耐个袋再打开嘅时候，我撞你位嗰封信喺度出现咗。 其实你屋企真系有好多 人，真系灵异噶。你谂下， 我未话屋企有好多人， 你哋应该有试过啦。你个直接话揾锁匙或者揾咩咧？ 成日办法，即系 揾你揾到最后冇咗噶嘛？真系 鬼暗眼啊嘛！ 我真系信噶。 你屋企多人啊？ 点会咁噶？如果 佢玩你咯？ 去玩你就琴晚你搵啊，我攞走、 啊，我哋 就 话 我虾你咁样。 可能姐姐咧就收埋佢，帮佢清袋，谂住洗嘅时候咧，哎有一封嘢咁。 系、 啊，跟住佢又唔敢讲，见到搵到发到啲，佢玩紧你先。 呢啲真系会、啊，其实我前几日都有发生过类似嘅事。 你见咗啲咩？ 我搵嚟搵去咧都搵唔到咧，我个 headphone 啊，咁我日日都带住 headphone 出街噶嘛。 原来 咧，其实都用同一个袋噶嘛， 系啊系啊，你 唔 系冇转袋啊，你 冇转袋，因为你个方便啊嘛，个 size 啱啱好咁样啊嘛，搵嚟都搵去都搵唔到咯，跟住仲就喺度谂啦，哎呀咁，唉冇咗添咁样，唔怕嘅，有士啤嘅，因为你送过俾我噶嘛，你嗰对我都仲未用啊，咁样 系咩？我有送过俾你咩？ 有啊， 送过一年俾我圣诞 礼物啊， 一封嚟噶， 系因为我同一年我就收到另外， 你唔用你俾翻我啊？ 你系咪真系要啊？我嗰个真系未开始用啊， 好眼无私， 唔系因为佢收咗另外一个同一年嘅圣诞礼物，我收到我就用咗嗰个先，即系 嗰个靓啲啊，牌子又 唔 同 啊， 我都唔知咩乜啊， 喺 我 记买， 冇讲嗰啲，冇讲嗰啲， 记买噶，我都系乐意度买噶。 你有冇 lock out 啊？咁之后 离晒谱， 跟住我就揾唔到咯。 错重点我唔会理佢。 揾咗几日我都揾唔到。 冷静冷静， 最终就已经喺度即系宣布咗，哎冇咯，咁我换个第二个 啦。 喺个袋度揾得翻，你即系呢件事都系几邪噶，我自己觉得。 我都系啊，咦？早阵子阿乐乐又系，唔系啊？佢咧成日都要有件外套。 你唔见 咗条腰系嘛？唔系啊，安乐乐啊，关我咩事啫？如果佢又好似你咁咧，一定要有件外套。 你揾唔到乐乐都唔好激 啊！ 系 啊，唔系啊，我话好似你咁啊，我话好似你咁，中意有件外套。 好似你咁样， 一件外套，哎，佢揾几都揾唔到，跟住咧，佢其实揾咗个袋嘅都系。 系。 跟住最终咧，喺佢要翻到嚟屋企嘅时候，佢再揾个袋，啱啱件衫喺度。 真系 件衫都系可以。 即系佢其实孭住一日嘅，但系佢话冇冇冇褛，佢揾过又话冇，点解会咁嘅咧？ 而知唔知最多人揾唔到系咩咧？揾唔到个老公。 系啊。 但最后又揾得翻嘅。 系。 嗰两个钟头去咗边咧？冇人知。 唔好谂啦，嗰啲。 唔好谂。 系啊。 七日之未过。 我哋凡事都要俾自己揾一个令自己好过啲嘅原因，说服到自己，你人生就会美丽。呢一个之后早就会开得好噶啦。 分分钟，我今日见过嗰条长腿，其实佢系唔存在嘅。佢会唔会从来都冇喺个 lift 度出现咧？ 其实所有对你嘅幻想， 会唔会管理处个职员可能话头先你不停喺度望咩咧？得你一个嘅啫、 啊。你想我个头伸出去，隔篱冇人嘅、 啊。好惊啊！ 究竟个烟草有几长咧？ 早晨啊，丰收快活人啊！ 圾缸早满座。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 广州拜个人。 如果你約了人， 你把聲音好像講鬼故咁嘅， 係真係我嗱、哦，你 feel 到喎，我演技有進步咗。嗱，如果你約了人， 唔係你都係得嗰招啫，因為真係唔難估嘅。 係咯，呢啲咪招牌咯。 其實我哋三個都係 招牌咯。 一講嗰啲咧，就呢、是、把聲 就沉聲㗎啦。一想講衰嘢就變咗，唉、哎，大家好啊咁樣。嗱，如果你約了人， 係 銅鑼灣， 好。 佢已經同你講話，嗱，音樂都即刻停咗啦。佢同你講話，我到咗啦，銅鑼灣啦咁樣。喂，咁喂，你仲未到啊？喂！你話喺銅鑼灣，就譬如你約咗我啦，嚟牌啦，跟住講我轉彎道，轉彎道， 係啦。 點解你個彎轉咗咁耐㗎？你喺邊啊？我話唔係，我到咗銅鑼灣啦。點解你咁耐都未上嚟？跟住佢話俾你聽， 失戀。 我到咗銅鑼灣， 嗯， 但係冇去到銅鑼灣。 講咩啊？ 冇錯啦，講咩啊？ 係咯。 再問佢，你究竟而家喺邊度？話我而家到咗銅鑼灣，但係我去咗金鐘。 咩啊？ 冇錯啦，你個反應都好正常啦。究竟发生咩事？ 究竟发生咩事？ 佢就系去咗铜锣湾，但系冇去到铜锣湾。佢去咗铜锣湾，但系佢去咗金钟。 我咪就 系 话咯，佢经过个铜锣湾，但系到唔到站，因为飞咗站嚟到金钟。 嗱，唔知点解？ 哦， 点解咧？有咩原因？ 我唔知道。 头先又话唔知点解，跟住又话问到翻佢咩原因？唔使 做啊！你做咩？你扮下电影开题啊？我都唔知道你讲乜。 今日真系冇人知佢讲乜。 系 佢话系。佢有個網民，佢今日咧即係啲報紙都引述咗當啲趣聞咁樣咧。佢話奇特嘅結界時空交錯經驗， 唔係話就係喺嗰啲咩西貢嘅啫咩？ 冇錯啦， 銅鑼灣都有。 佢用咩公共交通工具啊？ 地鐵， 真係地鐵啊？ 係啦，不過喺而家呢個情況都好難講，係咪先？ 咁我咪就話咧，嚟講我話飛咗站咯。 但係你先聽佢講經歷先。佢話佢試過有一次，佢冇講幾時啦嚇。佢話佢就明明喺銅鑼灣。落咗车噶咯，佢、 哦、 已经系到咗站搭扶手电梯，咁应该就可以上到去月台啊，咁啊成日出地面噶啦嘛。 系系系， 佢声称咧，佢搭咗三次，不停搭扶手电梯来回三次，一上到个电梯嗰个地面就系变咗金钟站。 咁驚，佢有冇嗱？我冇記錯，因為我淨係立一立嗰個報道嘅啫。佢嗰個就係話約咗個朋友喺松糕百貨嗰度等啊嘛。係 冇錯冇錯，係啦。 松糕百貨幾好喎，我自己覺得幾好，突然之間嘅喎， 你想啊嘛， 你想啊嘛， 係啊。佢就話佢明明咧睇到係銅鑼灣站嘅，但係上咗扶手電梯一望，嚇金鐘嘅。跟住落翻去，咁佢以為自己落錯站啦。 其實佢就即第一下，佢會覺得啊，根本我就出錯咗車，我而家去咗金鐘站。 係啦，佢就即刻落翻去啦。佢點知來來回回三次，喺呢三次裏面，佢每次個扶手電梯都係去咗金鐘。 即系上去就去金钟， 落翻嚟就变咗铜锣湾。哇！你话呢程车费点计咧？ 哇！呢程车费咪抵咯？你谂下，金钟去到铜锣湾啊，一程扶手电梯就到啦。 喂，但系我想话，铜锣湾同金钟两个地铁站咧，好唔同，好唔同噶。 系啊， 即系不能个格局啦。唔系，除咗颜色咧，同埋个格局都好唔同噶嘛。 系啊，即系如果你话佢除咗吹水呢个原因之外咧，如果系真嘅话，好惊噶。有乜理由可以？呢度系铜锣湾， 冇得真嘅系嘛？ 唔系，我想话咧， 呢单嘢好难真嘅、哦。你搭完扶手电梯去铜锣湾地铁站，去咗金钟地铁站，即系呢件事点样真啊？ 佢系咪咧？即系越搞越大咧？其实根本就自己迟到，但系咧， 系啦，我错啦， 又惊俾佢 friend 闹， 所以就讲。 咁我哋就攞翻啲现实嘅例子嚟做。 系啦， 豪仔成日同我哋讲话，去到又一名啦， 系 去到浸会啦，咁佢咧即系都系差唔多时间翻到嚟噶嘛。 冇错啦， 系 啦，究竟会唔会？我明明就见到浸会噶啦， 系 啦， 转个弯去到个 水都成大， 成大， 好惊咁样，跟住成大出翻嚟，去咗边度？去咗 Poly 喎， 系啦，点解会咁样嘅咧？其实会唔会就系我啲 friend 嚟嘅咧？即系约咗人去嗰笪地方。 我会话以豪仔平时咧迟少少到嘅呢一个习性，佢都未试过讲到呢啲嘅大话嘅话咧，我觉得 哇， 佢创作力又高系咪？我觉得呢个唔系讲大话。 死啦！入错线啦，我翻翻转头。 佢系啦，我明明已经转咗嚟广播道噶啦， 系啊， 点知去咗？ 系啊，点解会咁样嘅咧？我以为去咗九龙塘。 出咗嚟变咗九龙城喎，点解会？ 喂，人哋讲紧嗰个地铁嚟噶，即系咩地铁系比较叫喺室内里边啦，叫做喺个地底啊。 一系就好似，一系就用头先你嗰个讲法。如果以如果呢单新闻系发生喺呢几个礼拜咧，完全有理由相信。喂，我到咗九，我到铜锣湾噶， 都唔会 佢唔停站啊。 喂，咁真系飞咗去 金 钟 啊？于是乎喺金钟再搭地铁， 但系佢话喺月台嗰度见到都仲系铜锣湾站噶嘛，系上咗扶手电梯先啊嘛。即系呢个就算系封咗站都解释唔到。 佢咁样，佢潜意识个心。就是出铜锣湾嘅，点知现实咧就去咗金钟，所以佢咪出咗金钟咯。你明唔明？ 我俾到个简单啲嘅原因，根本就挂住玩手机，佢就挂住玩手机，边个站出咗都唔知道，跟住就以为自己喺个铜锣湾出咗上去，点解系金钟嘅？喂，姐姐，可能你由头到尾都系金钟站啊咁样。 我想问呢个系男定女嚟噶？ 诶，冇讲嘅， 冇讲 有有有，有个他字咯，女字边个他？ 即系个女仔嚟嘅。 嗱，跟住咧，另外 可能佢就惊佢男朋友嬲啦。 唔会啦，女人系奉旨噶嘛。 唔系奉旨，可能咧男朋友话你唔好今次再迟到啊，你再迟到就我就同你分手啦。 咁 可能好大压力噶嘛。 结界嘅故事都作到嘅话， 咁 我批准佢。 如果男朋友咧，男朋友可唔可以作噶？我明明咧就 系 去女朋友屋企度， 系 啊，一打开道门。变咗女同事喎， 系咯，第二朝起身， 我来来回回三次啦，唔系我其实开咗 重要事情，重要事情嗰三次， 来回地狱又折返都系去咗女同事嗰度啊，跟住我女朋友话， 你先啊，同你老婆咁讲啊， 我都喺男同事嗰度听到呢个故事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涂谨申出席一个电台节目嘅时候话，政府若果引用紧急法，权力将无边无际。认为目前不和平嘅示威者占少数，香港有足够警力应付，引用紧急法系不合乎比例。认为政府应该用政治方法解决问题。涂谨申认为特首林郑月娥表明不接受示威者的五大诉求，质疑他为何要对话。出席同一节目的自由党党魁钟国斌认为，政府若果使用多年来未有使用的法例，是难以评估外国社会的反应和影响，有可能出现撤资。他又说不相信压迫性的方式无法解决问题，期望政府不要轻易使用极端手法处理。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早前邀请不同界别人士会面，讨论如何构建对话平台。有份出席会面的新思维主席狄志远表示，当日的气氛不错，超过一半参与者都认为政府应该表明撤回修订逃犯条例和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个人认为政府要释出诚意才能够开始沟通。出席同一节目的港大社工及社会行政学系教授叶兆辉形容现时的情况好像一个水浸的厨房，政府只是忙于清理水浸的地方，但未有处理问题源头，即是山水喉和拉开洗手盆的去水塞。他认为撤回修订逃犯条例和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的诉求是全港市民的最大公因素，若果政府不愿意踏出一步，冲突将不断恶化。他形容政府现时坚离地，若果继续用传统思维管治香港是跟不上时代。美国国务院宣布批准向日本出售73枚改良型拦截导弹和发射装置，总值$329,000,000。报道说，这一款导弹实际由两国共同研发，可由配备神盾系统的军舰发射拦截弹道导弹。美国国防部辖下国防安全合作局发表声明，指出这一笔军售有助提升日本对弹道导弹的防御能力，保护日本国土和驻日美军。声明又说，支援日本对美国利益而言至关重要。分析说，美国今次对日售武是由于北韩近月多次试射武器，令美朝无核化谈判实际陷入僵局，亦都令到朝鮮半島局勢持續緊張。分析又指，俄羅斯同中國難免提出反對，兩國之前不止一次對美國計劃在區內部署反導彈系統表示憂慮，認為會打破地區軍事平衡。 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的发言人说，博尔索纳罗对于接受一些组织甚至其他国家的援助，应对亚马逊雨林的大火持开放态度，但强调关键是有关款项回到巴西之后由巴西人民控制。这一场雨林大火令博尔索纳罗在国内外都受到压力。啱啱结束的七大工业国峰会建议提供$2,000,000给巴西和受波及的邻国玻利维亚应对大火。博尔索纳罗早前表示，除非峰会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收回针对他的侮辱言论，否则他不会愿意讨论峰会建议的援助。又批评马克龙以拯救雨林为名，将巴西视为殖民地，令人难以接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有烟霞，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风势较大。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37点，跌26点，成交金额274亿5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7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80点，跌62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1.2跌5蚊，金地商智8.08升1仙，小米集团8.72跌7仙，盈富基金26.4冇起跌，中国平安89.6跌6毫，吉利汽车12.24升0.04，世约集团15.7跌6毫，建设银行5.79升1仙，友邦保险75.4升5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6，日元105.81，瑞士法郎0.982，澳元0.675，加元1.33，新西兰元0.636，人民币7.166，英镑对美元1.228，欧元对美元1.109。日经平均指数报20,486点，升30点。港金现价报14,450蚊，升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36.2美元，卖出1,53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仲是车多，排到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繁忙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丁九一段就慢车排到去加龙村，而青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浪翠园一段都是繁忙龙尾青龙头，荃湾路入屯门方向近着荃湾西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骏星工业大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着东隧出口，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同埋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的特惠资助申请今年12月31日截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我是周末有情人的私分，开学最紧要就梗系对自己有信心啦。面对住唔同嘅困难，只要你相信自己，一定会揾到办法解决嘅。一次唔得，两次，两次唔得，咪三次啦。同学们，努力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将呢一份开学礼物送俾每一个家庭。 一段家族情仇，见证时代兴衰，思考人性善恶的因果缘由。 电视节目《演艺盛会》上映大型壮族舞剧《尘埃落定》，由茅盾文学奖得奖小说改编， 激昂的民族音乐， 华丽的壮族服饰， 舞出独特的高原风情。 星期六晚10:45， 港台电视31。 政府现正为2019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火勢呢、這個拍檔咧，其實咧個幻想空間真係有好多。雖然佢去到而家呢個歲數咧，佢依然咧無盡無窮無盡嘅。其實好似佢咁樣嘅生活咧，應該都幾開心嘅。見到雙腳雙長腿，佢又可以幻想自己；見到一啲嘢又可以幻想，揸車裡面又可以幻想自己係一個戰車，即係嗰個揸住個戰車砰砰聲咁。係啊。嚟紧佢即将要入医院啊！佢都好乐观面对。哎，我入去去到边度？喂，我拿住个 passport 啦，拿住个机票去边度咧？去嗰间医院啫嘛，因为嗰个医院系一个欧洲地方嘅名字。佢就幻想自己，哎，放咗工之后，我就拖住个箧，跟住就去嗰个度假啦。系啊，好啊，咁样好正面，好正向啊！真系希望你继续努力正向吓，面对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正向咁睇嘅。喺度预祝佢所有嘅入医院里面嘅所有程序都系顺利顺利。星期一我哋翻嚟见到佢一个健健康康、跑得快、好世界嘅曾志豪。 由你头先嗰个口好顺畅咁样讲话，佢今日又入医院咧，唔知点解眼有少少硬字。因为人哋通常都系话啊，跟住唔知去边度玩啊，去边度成咁样咧。系不过由于我哋嘅听众，即系我哋当大家都系自己人嚟噶啦嘛。你听我讲去入医院嘅次数，我谂多过去其他地方，真系无数咁多噶啦。都唔紧要噶，病向浅中医，重要嘅就系有得医啊嘛。OK 嘅 ，OK 嘅。等我出院之后，又可以将我呢一个病人经历再升一升咧。我又可以再当之无愧，成为一个病人界的权威了。入医院都是一个好时机来的，因为我成日都觉得现在可以入去避一避世的话，你知道可能都可以令你调整到心情的。现在这个的确是一个不是很稳定的世局，但是有些什么可以令到你的人心会再开心一点呢？就是见到一些和好如初嘅新聞，又係俾你見到一啲咧可以即係中國人啊，好中意大團圓結局噶嘛。如果你見到啲喜劇咧，你會個人係開心好多嘅。嗱，嗰個故事咧就係、先講咧，有一套電影咧，其實好多人都話係一套經典嘅港產片嚟嘅，就係呢個頭文字 D， 咚得得咚咚得，係呢套電影。點解咧？經典嘅地方就係話，如果佢要再開拍第二集。嗰陣時吹好耐噶啦嘛，即係流傳咗好耐，話要開拍第二集，就好難揾到原班人馬拍嘅。係咪因為佢哋全部身價十倍啊？唔係啊，拍嘅時候個個都好紅噶啦。係咪因為佢哋全部都真係已經冇曬檔期啊？又唔係啊，一定有機會嘅。而係話咧，佢哋好多都已經因為唔同嘅原因，冇辦法再喺呢個熒光幕度咧一齊亮相啦。嗰陣時你都計到數噶啦，喺呢一套電影裏邊有幾大主角噶。有周杰伦啦，有陈冠希啦，有余文乐啦，有黄秋生啦，亦都有杜汶泽啦，钟镇涛啦吓。咁、如果你以呢几个演员嚟计嘅话咧，大家就话啦，最想睇嘅皆嗰几个主角啦。但系大家一数就话啦，杜汶泽可能冇机会拍啦。点解啊？因为你明啦，黄秋生都应该冇机会拍啦，因为你明啦，陈冠希都冇机会再拍啦，因为你明啦，搞下搞下，可能里边好多骨干成员都因为一啲原因冇得拍。而当中嘅两个演员咧，可能大家会零舍觉得咧可惜嘅，就系黄秋生同埋杜汶泽，因为佢哋两个喺呢套戏里边咧，虽然唔系担演叫做第一男主角，但系好抢戏，一个就扮周杰伦爸爸，一个就扮阿拓海个朋友，哇阿木几咁出位啊！但系佢两个点解会令人觉得可惜咧？就系、你睇娱乐版你都知噶啦，哎呀，哇佢哋反目，咁但系点解讲咁多佢哋嘅新闻呢？就系头先我讲咯，有啲咩好消息就系佢哋两个和好如初。你话两个麻甩佬破镜重圆， 令到几多即系我哋呢啲香港人啊，由细睇到佢哋两个电影大嘅呢啲影迷咧，你会戥佢哋好高兴嘅，而且最高兴咧唔系纯粹八卦，而系你会发觉佢哋嗰个和好咧系有啲启示嘅。嗱，我都冇睇到佢嗰、那个成个嘅访问，因为阿杜汶泽佢自己一个节目噶嘛。但你见到咧当中有一个节录嘅访问片段咧，我觉得系好值得喺呢一个时势咧，我哋同大家分享嘅。佢就话：，诶、哎、喂，点解咧？阿杜汶泽话自己同黄秋生而家可以和好如初咧，咁样咁咧，黄秋生就佢哋有讲过就话，佢哋曾经咧面对一件事咧有唔同版本嘅，咁嗰个细节就可以你自己上去睇新闻啦。简单啲咧，就话一个话佢黐线，但系就觉得系赞佢嘅；，另一个就话唔系，我觉得你真系话我黐线嘅。好啦，咁黄秋生咧佢就话，大家对于呢个黐线嘅版本唔同，咁我哋点样先能够做到停战呢？佢话得一样嘢可以做到嘅啫。就是忘记过去，然后找一些现在我们之间还有没有可以值得交朋友的东西。然后他就说了，对我来讲，我黄秋生在你杜汶泽身上是找到一样我值得敬佩的东西的，这样。那于是乎他们就说可以继续做朋友。那究竟这一样是什么呢？譬如对他们两个人来讲，可能他们就会有共同的遭遇，都是被人家言论封杀，又或者有共同的敌人，都是被同一个人 unfriend。咁可能因为咁样咧，佢哋揾到一种共同嘅核心价值，佢哋就 friend 翻啦。嗱，咁当然啦，佢哋揾嘅核心价值唔系同我哋一样啦，冇问题噶。即系你如果遇到第二啲情况，你可以用第二啲嘢嚟和好如初。但系我觉得呢样嘢又真系好值得而家嘅香港借镜噶。无论你同佢、他和他，点解你哋会开战？点解你哋会发生咁多拗叫？好似黄秋生咁讲，大家版本一定唔同噶啦。可能你觉得呢嚿系骨嚟噶，我觉得唔系、哦、肉嚟噶。咁但系有啲咩方法可以停战呢？佢话就系忘记过去，然后揾一啲大家觉得仲系有核心价值、共同追求嘅嘢。嗱呢样就真系要大家谂下，究竟你而家最珍惜嘅嘢，同埋你嘅对方，同埋其他人系咪在同一样？如果系嘅话，有冇可能放大啲呢一啲，然后就有机会可以停一停。唞一唞，喂，黄秋生同杜汶泽世纪和解，香港应该都有机会嘅，系咪？风头火势，唔知道佢有冇机会都同人世纪和解咧？同边个？就系同笑过佢或者喺打牌上面赢过佢嘅人和解咧？嗰、那个一定唔系我啦，佢从来都冇同我打过牌。我哋有王耀祖， 其实我唔介意日日同你打牌嘅，因为我几有信心咧。咁样嘅话咧，可能好赚过翻工。 呢个好明显，我哋嘅版本系唔同啦。 我 哋对输赢嘅版本系唔同啦。 系啊，我哋嗰日真系好有需要。 呢个 系 我哋嘅第一次， 我哋都接受， 亦都系我哋嘅最后一次打牌，跟住我俾人哋被扫交了。 记唔记得咧？喺2016年咧立法会嘅选举之后啦，其实去到今年四月咧，就有单新闻走咗出嚟嘅，就系话咧，诶唔见咗啊，有嘢唔见咗啊，就系、是、嗰个选民嘅登记册啦。不过当中咧就有疑似啊吓，就系、是、被隐瞒咗两年半，一直都冇通报过呢件事。都有传媒咧揭发咗之后咧，当时嘅总选举主任咧就系话咁讲嘅，佢叫做黄思文啊吓，佢就话我一直都唔知道有呢件事噶。是传媒查询嗰阵时候我先至知噶咁样。嗱，呢个咧就系今年四月啊，当被揭发咗咧选民登记册系唔见咗嘅时候咧，佢哋嗰个答案嚟嘅。咁不过啦，当然之后咧，亦都有唔同嘅朋友咧，即系睇翻一啲嘅调查报告嘅时候咧，就话咦，好似唔系，其实选举管理会咧应该喺旧年一月嗰阵时咧已经啊知道有啲咩事情发生咗噶咯。而呢位总选举主任啊，话就话唔知，但其实咧佢应该系早啲。知噶啦，点样都好啦，调查委员会咧就调查咗啦，可能大家咧都唔记得咗啊。其实我哋可以留意一下，最终咧呢啲嘅朋友咧需唔需要负责任噶？出咗嚟啦，出咗嚟啦，话就系话咁样讲嘅。当时嘅总选举主任黄思文咧，的而且确咧就冇再喺之前嗰个部门嗰度做啦，而最近咧就喺呢个政府嘅电话簿里面咧见到佢个名字，原来佢被调派咗去另外一个部门啊，就系、是、呢、這个新知会嘅联合秘书处嘅处理秘书长。嗱，讲完个 title 都唔知啊。最紧要大家要知道一点咧，呢、這个新嘅职位咧，亦都即系代表住系高级首席行政主任。 是属于首长级新级的第二点来的，也都即是说原来有人做错了这么大件事之后，他和总选举主任的职级是一样的，职级只不过是平调了在另外一个的机构那里的。有人就说咦，是不是执回身材呢，也都有人会这样说的，啊，原来有阵时做政府的工作好像真的挺好的，啊，因为我们想回普通的打工仔，如果你真的做错了一件事，而那件事不知道又好，隐瞒了又好，被隐瞒都好，下属隐瞒了他都好，怎样都好，但如果中间有一段咁长嘅时间，两年半冇通报，都被发现嘅时候，诶，跟住原来佢得到嘅惩罚啦，你谂下，如果我哋做错咗咁嘅嘢，可能份工会冇咗啦，可能会被降职啦。其实我谂份工冇咗系好大嘅原因嚟嘅，因为可能你会令到个公司个声誉啊各方面受到好大嘅损失啊嘛，系咪？不过今次咧最终见到嘅咧系平调啊，平调嘅话只不过系咗另外一个部门开展新嘅工作，但系佢嘅人工啊、薪级啊系一样。哇，其实看到这里的时候都真的 我不知道是什么来的，不过我只是有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这样都可以发生，为什么可以这样的。风头火势，辛苦他了，辛苦他了，为什么要辛苦这一位的拍档，啊，因为呢他自从那天跌倒在个楼梯级上面闪了腰之后呢，他现在的腰都还是痛的，所以呢他得到一个公主的待遇。是啦，就是我哋而家有人帮佢开门嘅，因为我哋嗰个直播室嘅门咧比较重嘅，要隔声噶嘛，系咪？佢系唔够力开嘅，佢竟然唔够力开门，究竟佢系边个？发生咩事啊？桂花田， 系啊，今日都觉得，唉，有啲真系需要大家帮忙，因为嗰对门又真系好似嗰啲叫做嗰个叫做保险箱咧，即系保险嗰对门咁重啊，所以咧就需要同事帮手啦，唔该晒你哋啊，系啊，条腰仲诶开始好紧嘅，即系日日都有搽嗰啲膏嘅，咁但系都仲系依然做咩啊？你笑我啊？ 你搽咩膏啊？肥膏 冇得搽噶，肥膏攞嚟搣噶，系啊， 咁开始好紧噶啦。早两日咧睇到一则新闻，睇到一则新闻咧，由一幅美丽嘅画面呈现喺眼前啊！咁啊，有一位咧精神奕奕啦，又开心笑容嘅郭女士咧，佢就分享咗自己一个重获新生嘅经历啊！咁啊，如果咧有即系如果唔系有热心嘅人士帮助啦、帮忙啦，咁咧相信佢都未能够咧可以同大家讲下捐赠器官嘅重要性，同埋可以令到一个人可以重获新生。郭女士咧系一位咧患有呢个肾衰竭嘅病人嚟嘅，咁确诊之后咧，第二年啊，佢就开始要接受一个叫做腹膜透析治疗，咁啊俗称洗肚啊，咁啊一洗就洗咗12年啦，一段真系唔短嘅日子啊！12年之后咧，有啲要即系有啲嘢要改变咗咧，咁佢就要转做呢个血液透析治療，俗稱洗血啊！咁啊，洗血嘅日子真係並唔容易過啊！佢嘅身體咧會出現冒汗啦、抽筋啦、嘔吐啦，咁啊，甚至乎有時手腳咧同時抽筋嘅時候咧，佢仲會痛到暈倒嘅。咁啊，聽到咧都覺得佢喺呢個人生都好痛苦啊！郭女士咧話曾經咧都質疑過啊，洗血係為咗生存啦，還是生存係為咗洗血咧？其实即系去到谂到呢个地步咧，都几灰下嘅。佢经历咗十五年啊，洗肚啊、洗血嘅日子咧。喺2014年咧，佢得到一位有心人啊，捐赠器官啊，捐赠咗个肾脏俾佢啊，令到佢可以咧，即系唔使再受呢个洗肚、洗血之苦啊，重获新生。郭女士咧，佢话好感谢，好感谢，好感谢啊！捐赠者刘太同埋亡者嘅屋企人刘先生啊，想同佢哋讲咧，佢话刘先生嘅屋企人咧，虽然你唔喺身边啊，但系佢嚟咗郭女士嘅身边，成为郭女士嘅天使。而捐赠器官嘅而捐赠者嘅刘生咧，那个即系先生咧，佢话啦，太太咧生前虽然佢话冇登记到做捐赠器官，但系咧捐赠佢，即系佢话曾经都同佢讲过咧，都有意想。 捐赠器官俾有需要嘅人嘅，所以刘先生咧就尊重亡妻嘅意愿，就捐出咗佢嘅肾脏出嚟啊。咁啊，根据卫生署公布咧，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人数咧就大概有近300,000人。佢话多谢啲有心人之余咧，亦都鼓励咧其他市民啊。佢话因为咧有啲朋友咧就有啲误会咧，就话如果我有癌症同埋长期病患者，其实都唔使登记啦，都应该验唔到噶。其实呢个系一个误解嚟噶。佢哋话咧，即系卫生署就话啦，其实你嘅眼角膜咧都可以帮到有好多有需要嘅朋友，所以咧就唔好将呢样嘢，哎呀，我唔得噶，我乜都唔得噶，我病噶，唔系咁样咯。咁同埋你有如果有怀疑嘅，其实可以自己去查询下啦。咁啊，刘先生仲话咧，即系想讲翻说话，佢话佢哋咧冇办法留住家人嘅性命，但系绝对可以令佢嘅生命咧变得更有意义，所以都希望大家系啦，即系再详细睇下捐赠器官嗰个条件啊等等嘅嘢咧，去试下登记，可以希望咧日后嘅时候可以帮到更多更多有需要嘅人啦。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虽然我哋呢轮咧就成日话想揾真相，揾真相啦。不过你信唔信？有时候咧，你系唔系好想知道真相嘅？真相好残忍嘅。 我认同。 系啊，特别系你知嗰个相，即系木字边另一个木啦。 啊， 佢读音可以系真相或者真相都系噶嘛。 哦， 你见到真相嘅话，其实有时真系真相同真相一样，令你惨不忍睹，你会宁愿佢。 仲要有图有真相添，系咪？ 系啦，有真相就有真相。冇啊嗱，佢系一个叫做退役嘅一个 AV 女优。咁、如果你同香港人咧楞上关系，我见到咧有啲都话啊，佢曾经同杜汶泽合作拍过《豪情 3D》。 哦 ，OK。 咁啊，呢位日本女优。叫做冲田杏里啊，系啦，即系话好多生果喺里边啊，又杏啊，又李啊咁样，咁就话咧，佢唔知几多年之后退咗役之后咧，就话就做咗妈妈啦。 讲到好似一个足球员咁样，呢位足球员退咗役啦。 咁佢啲 fans 都会自称球迷噶。 O K， 系。仲有奇遇记添， 系啦，咁但系佢而家复出嘅时候咧，就俾人哋唔系复出做网红，就 YouTuber 咩都好啦，跟住就俾人哋话哇，昔日最强嘅球员 啊。 而家突然间变咗一个 咩咧？ 真相好残忍 哦！ 除咗话个样变晒， 即系走咗样啊， 走咗样咁样 系啊！咁要做网红嘅话，要学下我哋内地嘅网红啦。 但系我觉得 佢哋用咗个 filter 之后，唔知自己系咩样噶嘛。 但我怀疑佢系特登噶， 点解？ 佢可能系希望大家咧唔好再集中喺我样同埋身材。其实我系多才多艺，我识弹钢琴同埋吹 sax 风，仲识画水彩画噶。 犀利！许俊贤话 系啊，我哋应该鼓励佢寻找第二人生。想睇嘅睇翻碟算啦。 之前不止一次对美国计划在区内部署反导弹系统表示忧虑，认为会打破地区军事平衡。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天气。上午十点，热带风暴杨柳集结在西沙以东大约50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有烟霞，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风势较大。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50点，跌13点，成交金额35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0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88点，跌54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21蚊，跌5.2，盈富基金26.4，冇起跌。金地双至8.8仙，升1仙。小米集团8.7，跌9仙。中国平安89.65，跌5.5。吉利汽车12.18，升8仙。制药集团15.54，跌7.6。友邦保险75.35，冇起跌。建设银行5.79，升1仙。工商银行4.88，升1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46，英镑9.631，瑞士法郎7.994，澳元5.289，加元5.9，新西兰元4.985，欧元8.7001。每百元对港元7.4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284。日经平均指数报20,486点，升30点。港金现价报14,450蚊，升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34.49美元，卖出1,534.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少少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喺新界立屯门公路方向屯门近住深井咧一段慢车，咁就系屯门公路方向屯门啦，深井呢一段系慢车嘅。另外青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丽都花园呢一段系挤塞，龙尾就去到龙浦花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HK， 有音乐， 有快乐。 Leslie， 你觉得一份人点呢？ 我觉得佢系好锡佢身边嘅人，锡多过佢锡自己。你唔好喊啊！我亦都觉得佢长头发好正。 大家好，我是 Leslie 姜丽文，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醒，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表示广泛地区落紧大雨，或者预料会有大雨，市民要留意天气的转变。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表示道路可能因暴雨而严重水浸，学生应留意电台电视有关上课及公开考试的宣布。黑色警告信号表示天气恶劣，道路严重水浸，市民应留在安全地方暂避。 做咩啊？俾个客闹啊？你谂下，佢着咗件衫出嚟，同个公仔完全唔一样嘅，咁梗系唔开心啦。所以咪发泄喺你身上咯。啊，忍下佢啦，你都系对佢几分钟啫。你睇下佢隔篱嗰个，唔知要对几耐噶，有客嚟啦，有生意做啊，加油啊！ 做咩都好， 丰收快活人 陪住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提提你啦吓，今日嘅比坚尼指数系好高嘅，因为好似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系啊， 冇错。 系啊，32度嘅气温啊。 系啊，相对湿度73%。听下节目《风骚快活人》。 一个天气分三个人讲，我哋真系 功第一次。 唔系，我哋真系好寒酸啊！每个人都分到一个饼仔咁样。 咁你讲咗一句，咁你另一个讲一句，咪第三个补偿咯。 哇！点见到你净系讲咗酷热天气警告，系咯，报埋个气温咯， 系咯， 跟住你咪报埋个湿度咯。 咁使唔使一个讲话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 是 二至三， 系啦， 属于低嘅。 咁紫外线指数咧， 系八甚高咯， 甚高咯， 搽啲太阳油啊，防晒要出嚟啦吓。 我哋再分就资讯读埋就，今日系2019年8月28号，系抌咗两分钟啦。 好啦好啦，唔使抌嘅，好多嘢讲啊。其实今日有第一题，大家先11点半之后咧有星期三嘅我们的啊吓。今日个题咧有啲唔同嘅，今日系讲一啲嘅行为嘅，就系大家都有做过嘅嘢，就 系 一啲小学鸡嘅行为，即系好简单嚟讲，俾个例子大家啫。 好啊。 哦，等我话俾老师知。即系其实呢啲大家读紧小学嗰阵时系一定有做过噶嘛？ 唔系而家都有做， 你而家都做紧系嘛？ 系咯，哦，话俾老细知先， 系啦， 个老字唔同啫嘛，系咯， 系啊，仲有嗰啲 啱嘅，系 啊，系咯，即系喂你过界啊，即系中间嗰啲咧，我仲揾咗好多唔同嘅例子，我 见 到我哋网上面嘅留言咧，有一啲咧，即系我哋嘅听众们佢哋嘅经历咧，或者即刻谂咗嗰啲咧，系真系令到我琴晚咧睇佢哋嘅留言嘅，我真系笑， 好啊， 因为真系有啲唔记得咗啦，但系佢哋提翻嘅话又真系系，即系我哋读紧小学嗰阵时嗰啲小学鸡嘅行为系真系有做。做过嘅， 好啊好啊， 你哋谂到一啲嘅话咧，都欢迎喺网上面度留言啊！我哋11点半咧一齐咧笑下啦，咁可以系咪？好，我哋成日话香港呢一排咧嗰啲经济唔好嘅， 系啊系啊， 啲铺头又话冇生意啊，好惨、 啊， 好怨声载道咁样啦，系咪？ 独守空围啊，全部都真系、啊。 但系上海就唔同啦， 哎呀， 上海啱啱开咗一间新嘅超市， 系 呢间超市我讲下有啲有几劲先啊 吓，好啊好啊， 佢就啱啱咧就系本身一个美国嘅连锁大型超市嚟嘅， 系 去到上海咧就开咗第一间嘅分店啦， 系 铺头就好大间噶， 嗯嗯， 而且咧开幕嗰阵时啊吓门口。排长龙要入场，系排咗3公里人。 3公里， 系啊，真系好犀利啊！ 唔知有冇拖住手啊？ 吓， 唔知有冇开闪灯啊？ 有冇开闪灯啊？嘛， 系啦。 跟住佢哋亦都有五大诉求嘅，就系我要柴米油盐酱醋。 系啦， 五节诉求，五节诉求缺一不可，可能佢哋系咪咁样 嘅？啊嗱，唔知，总之咧，嗰度一定系有啲特别嘅地方嘅。咁但系咧，跟住有啲好笑嘢，大家可以讨论下嘅。嗱，3公里嘅人啦。交通瘫痪，由于人潮过多，喺佢哋中午嘅时候点几钟咧，就话要暂停营业，因为人多到咁样， 系啊，开咗一阵就讲。 做咩嗰间超市唔使钱嘅咩？ 诶、嗱，又唔系唔使钱，我要钱，但系首先咧，因为佢可能真系成日都话 买嘢就送美国 passport。 边个话可以噶嘛？ 佢系美资，佢系美资公司嚟噶嘛？ 系啊，佢系咁啊， 系啦。嗱，佢有唔同嘅卖点嘅。第一样嘢咧，你可以尝试入会，话咧第一日咧已经咧有正式开幕之前啊吓，唔系第一日添啊吓，已经有超过10,000人咧就入咗会噶啦。因为 几犀利噶都吓， 犀利啊！因为佢里面咧有一啲嘅条款咧，就可能咧喺内地嘅铺头，甚至我会话香港嘅铺头咧。都未必有嘅，但呢一个咧就成为咗好多内地嘅朋友嘅卖点啦。例如有啲乜嘢咧？佢哋系引入咗美国消费者嘅权益，即系包括有啲乜嘢咧？喺你嘅电子商品啦，90日之内系可以退货嘅、 哦、 食品。 开 咗封之后都可以退货， 煮咗就冇啦嘛， 吓 煮咗冇， 煮咗就应该冇啦。总之你开咗，你煮完摆翻入去，我唔知得唔得吓。总之开封咗之后咧都可以退货，而且咧你做咗会员之后咧，你有啲咩唔满意嘅地方咧，就可以全数啊退翻个会费添，即系连个会费啊 都可以退， 都可以退。 哇！你谂下，即系话我由而家开始咁啊，即系佢未开啊，当佢开张啦， 开咗张噶啦，而家就 俾咗钱入会啦， 系 跟住。直至到出年嘅喺呢一日嘅，肯定要大家要记住呢日之前啊。 嗯， 跟住我话喂，即系求其可能揾啲嘢话佢不满嘅时候，咁跟住我就可以退翻，我享受咗一年嘅嘢。 系啊， 九十日。退货嘅时间系90日嘅， 会籍啊， 会籍就 系 一年可以退翻。 会籍其实都唔好贵啊嘛， 都唔系啊，都似成300蚊噶， 300蚊咁啊 ，OK 啦，一蚊啫。 喂，问题就系咁，我呢一年我都可以享受咗呢个会员价噶嘛， 系咪先？ 会员价呢样嘢，谂 啲缩数嘢，你真系啊， 真系你话点搞啊？真系， 即系又食又拎啊，舐到尽啊， 舐到尽。 OK， 仲要佢入边咧卖嘅嘢咧，即系话超市咯，佢卖嘅嘢都好多噶。嗱，呢个咧就唔知系唔系即系上海个分店都有得卖啦，美国嗰边咧钻石都有得卖噶， 钻石 系啦，可以到由钻石去到 钻石牌嗰粒咩果仁 啊 嘛， 钻石系包罗万有嘅， 系啦， 钻石 嗱，话俾听佢嗰度几大。 我怀咗同你讲去超市买钻石，你嬲唔嬲啊？ 其实咧，我第一次咧去英国嘅时候， 跟住阿华答翻阿田就系话有得退咁样，阿田就唔嬲咯。 系啊，唔系啊，我系佢有得退， 有得退。 我第一次咧即系带香玲咧去英国嗰时，未去过啲咁大嘅地方。我话点解呢？我听我 uncle 话去同我超市买嘢咧，我话点解超市咁样嘅会停机坪咁大咧？第一，跟住我话点解啲嘢唔系散机嘛，系落一落落嘢买咧？我话边要得咁多啊咁。第三就话点解里面有家电卖，有家私卖？我话呢度咩嚟嘅？又话超市嘅 家私都唔出奇。不过你话钻石，我就真系觉得好罕有噶。 喺譬如佢哋另外仲有，譬如有得配眼镜啦，有得换胎啦，系啦。台湾嘅分店咧系有油站嘅。所以咧，仲话咧，超市另外嘅吸引力咧，就系佢哋有一个即系好似系智力精明眼咁样，话最平嘅一个代表啊，就话佢哋咧系会以呢个市价嘅4-7折去出售食品咧，就会系8折或者系9折咁样啦。所以咧就吸引咗好多上海嘅朋友咧就成为会员， 咁真系癫， 就已经排到咁。你谂下，人潮管制到， 我都排， 交通都瘫痪，系咪？ 佢会唔会由上海排到台湾间分店，直接喺嗰度买嘢噶？ 搭桥 系啦，横掂过对面海咁样真系。 同埋一样嘢，三公里长咁多人啦，你知唔知佢嗰度有几大地方俾你啊？ 有一个维园咁大， 一个维园有几多个足球场啊？ 维园有6个足球场噶， 咁有一半嘅维园咁大，佢有3个足球场咁大， 犀利真系大。 你谂下佢几大个地方？ 你谂下 ，C 朗由个底线斩波要斩3次先斩到出去，好劲真系。 但跟住而家得到嘅讨论系乜嘢咧？就因为咧就系佢系可以成功地俾你攞翻去退啊嘛，大家就谂啦，究竟呢间铺头？在美国就话做得掂啫，你攞到去中国嘅话咧，有得退喎。嗱，曾经有过啲咩，佢做唔足嗱，又唔可以话系咁噶，因为咧有例子可以说明知噶。 头先阿田都第一时间话退会籍添啦， 系啊，即系咁谂啊，啲人 咪就 系 衰咯。 嗱， 点会咁噶？ 曾经喺美国咧就试过有一位咧移民咗去美国洛杉矶嘅华裔女子， okay. 就攞住已经用咗1.5年之前购买嘅一个扫地机械人啊，同埋已经坏咗嘅空气清新机咧去换，亦都。又已经开咗封嘅药物咧，结果全部都可以退。 国旗、西班牙乌蝇都有得退。 喂，又话90日嘅，点解年纪？ 嗱，呢个我咪话美国嘅例子咯。嗱、 哦， 可能同中国嘅条文有唔同。 即系大家个 条款，可能佢系年纪。 都仲得，呢度大陸就要90日三個月。 嗱，可能係咁樣。嗱，台灣嗰邊咧亦都有例子，因為我哋台灣都有分店啊嘛。佢喺台灣嗰邊咧就有一位嘅市民攞住兩張買咗同埋用咗兩年嘅凳， 唔係嘛？ 要攞翻去話要退貨、 oh, no. 一樣可以得到全數嘅退款。亦都有見過咧，話有人啊嚇，某民見過咧，有唔同嘅民眾啦，就攞住一啲咧用咗一半嘅咖啡粉。即係已經用咗一半㗎啦，用過嘅電動牙刷，又或者係食咗一半嘅蛋糕，係話要攞翻去退貨，都有得退。 哇！ 所以大家就即刻喺度諗啦，究竟呢間鋪頭喺中國可以捱得到幾耐？ 哦，唔係，我覺得咁，佢既然喺外地都有咁多呢種經歷， 係 我諗佢當廣告㗎啦。 但係慘嘅地方係你喺外國，始終咧外國，譬如係喺美國有鋪頭，美國人都會係主導係佢哋嘅即係消費嘅朋友啊。 係啊， 但係佢哋呢啲嘅例子都好多時咧就會係華裔嘅朋友先至會即係我用到爛啊，食咗一半嘅蛋糕都攞翻去退。 都唔會，我諗美國人可能都有嘅。 会噶会噶， 外国咪就系咁样咯。 佢讲紧外国嘅华人啊，但我话可能系外国嘅外国人咧，废嘅呢句真系，外国嘅外国人咧。 咁外国人喺香港都有嘅。 嗱，我觉得咁样嘅，正所谓开饭店嘅就唔怕所谓嘅大食客。 嗯， 咁你做得啲咁大跨国嘅生意，如果我系老细嘅，我真系当每一次有呢啲无理退货咧，我当宣传。摆晒上网度， 而家个宣传好劲，点会自首都理人啊？ 但系问题系个个即系，我唔知啊，因为咧，你会觉得咁样好似好离谱咁样啊？你明明都，我哋从来都系噶嘛，香港嗰啲叫做超市嗰啲守则咧，就系话你譬如买内衣裤咁啊，呢啲咧就摆到明呢啲货品系唔可以换嘅。 我又唔知佢内衣裤嚟一定有得卖噶啦， 咁 样唔知有冇得 换啊？ 就算系香港超市，你只要打开咗个包装， 冇错， 你除非真系坏嘅啫，唔係咧，你就同埋嗰個叫退款咧，都係可能七日裏面係咪？咁、但係都未知佢嗰個寬限期咁長啦，同埋真係壓咗一半都可以換咁樣咯。 壓咗一半嗰啲擺明攞著數㗎啦，唔使講啊呢個。 可能食咗兩啖覺得佢壞咧，壞咗變壞咗。 但係用咗， 即時去換咯。 坐咗年幾兩年嗰張凳就真係正啦。 係啊，呢、這個就喺台灣就發生。 即係佢話佢坐咗年幾，佢終於發覺我同佢唔夾咯。 係啦，咁呢、 這個同我 pat pat 唔夾。 我即係明白你其實可以。可以宽松，但有时都要过分宽松，你又唔知会点处理啊！ 嗱，呢个我觉得系个好嘅测试嚟嘅， 系噶， 同埋呢个测试咧，你如果将佢提升一格嘅话咧，呢个就系美国嘅制度实验。 嗯， 佢呢个真系嗱，你成个都系美式嘅生活消费模式嚟噶嘛，无论系嗰啲退货，甚至乎权益嗱，其实咧，点解中国人咁多去排队呢？因为喺内地咧，嗰个消费维权咧，而家就即系好主打嘅， 嗯， 即系因为其他权好难维啊嘛，就呢个维权就比较合法啲啦。佢哋已經係經常覺得有好多內地嘅消費者咧係遭受不公平嘅待遇，譬如話你買嘅名車都係嗰啲歐洲牌子、美國牌子，佢一嚟到水土不服喺大陸咧，佢就係彎曬噶啦。所以佢哋其實咧都有啲人因為有錢噶啦嘛，其實佢都好想就話喂，我俾低啲錢，你會唔會俾翻相對應嘅尊嚴同埋服務我先？ 服務好緊要。 有乜理由你哋喺嗰度買嗰架美國豪車咧，就全部都齊零件嘅？嚟到大陸就唔得嘅，仲要個消費者好難追到嘛。所以如果佢主打話美國嘅制度、美國嘅權益、美國嘅保障嘅話咧，我覺得咧，小便宜客一定有嘅，但係嗰啲真係俾得起錢，然後就話喂，我終於都可以揾到個優質嘅商鋪啦，可以維護自己消費權益嗰啲人咧，我諗都可以即係。帮补下 嗱，我会咁谂嘅嗱，我攞 我自己嚟做例子啊，如果我喺生活喺一个地方咧，不嬲都冇得退货或者退款呢一样嘢嘅话咧，我一开始咦原来可以嘅，可能我点都会试一次， 冇错冇错， 即系呢个都会觉得呢个系服务嘅一部分啊嘛，我点解唔可以退翻钱啊咁样？咁样嘅话咧，我估计第一轮咧唔怪得知排队排到咁啦，因为第一轮我买咗嘅话，咁我都可想试下呢一个自由啊，可以退款退货嘅自由啊嘛， 但系会唔会呢一个服务？会影即系我唔知啊，即系长远计会影响咗嗰个人，明明都系即系都好守法纪嘅，即系好有纪律嘅，跟住变相啊，原来都可以咩？我唔中意佢，譬如可能当买咗翻嚟之后咧，屋企人唔中意食，平时咧就会夹硬都食埋佢，又或者转赠俾其他人噶嘛，系咪先？即系当你买嘢翻嚟，但系而家唔系咯，咦？咁我不如不即系当佢买嘢时候，我乜都买，反正唔紧要咯，我就算开咗食过，我都可以退嘅，即系嗰个。即冇咁对自己严苛， 唔系嗱，有个过程嘅，等于举个例子，自助餐啫嘛。你由自助餐早期推出， 就会有许冠文嗰啲八十年代经典电影咧，成日都饰演大陆嚟嘅游客嚟到香港食自助餐咧。哇！成碟龙虾就攞走咗， 系 咁呢个当年大家笑噶嘛，而家你唔会再拍呢啲电影噶啦嘛，因为已经与事实不符啦。咁点解咧？就因为内地人都进步咗啦嘛，喂，知道喂， 佢要知道跟住规矩， 系啦，自助餐你要咁食嘅， 成日都见到有啲标贴噶嘛， 系啦， 真系几唔失礼啊，真系。 即系所以， 即系警告， 食几多就攞几多，如果唔系要罚钱嗰啲咁样。 所以呢个系一个制度实验。 嗯、 我有信心， 你有信心系嘛？ 我哋系有人会失败嘅， 系究竟有几大嘅失败？ 都有人会成功嘅。 人哋美国嗰边失败定系咩？ 唔系嚟到内地，总有啲人会滥用嘅。 因为总 但亦都希望用呢个方法咧，令到佢有翻少少即系羞耻感。 系， 其实你真系个嗱，你唯有搏一搏咧，就系话。阿婆啊，唔好啦，用咗好耐噶啦，你都走去退。哎呀，佢话有得退就退啦，但系个老公你识咗成世噶咯，都退。 系咯，唔会咯。对于喺度从自己荷包嘅嘢嚟， 试下我哋 放长双眼咯， 放长双眼，制度实验 系啦。究竟会点样咧？吓，睇下系点啊吓。 留不去，每样事都入味。是关于从前的你，深刻真挚的忆记。在窗边傻傻想你，已渐近的日期。在他方重回这里，呼吸温暖的空气。人去后无心睡眠，算着有几天，你将非凡从此。失踪快将跟你重逢作梦，空空天空盛满爱的火种，气温不再动。望星空遥遥可见，快共聚。趁你发准天气多转变，人去后无心睡眠，算着有几天，你将非凡从此半旁边。空空天空门关，快将失踪，快将跟你重逢作梦。空空天空盛满爱的火种，气温不再到。 IQ 题究竟呢只歌出现咗几多个空字？ 唔知 道有啊，佢句句都有唔 齐 啊， 系啊，真 系个歌名都有三个字， 系啊，空空的天空嘅梁汉文啊。不过如果用喺头先嘅新闻度咧，可能就 系 空空的天空个超市咯，啲货都俾人抢晒噶，系啊，空空的货架。 头先我俾条片两个拍档睇嘅时候， 震撼啊！ 哇，抢嘢嗰刻咧，即系真系真心抢嘅，其实 抢货 未扯头发嘅啫。 系因为佢哋真系抵啊，同埋而家咧佢限猪令啊嘛，都有 系啊， 啲猪 系啊，所以 抢猪啊， 系啊， 因为限猪令嘅时候咧，咁个人哇，我每个人都有个重量。去买我嗰日都唔同佢死过啊！ 佢而家大陆话喺某啲省市实名登记买猪肉啊嘛， 系啊， 系啊，话要攞身份证登记啦。 但系冇办法啦，猪仔全部都有病。 咁会唔会咧？佢哋如果结婚系冇机会食乳猪嘅咧？ 俾多啲钱咯，都有嘅。 咁会唔会引起男家不满呢？ 哦，女家可能会不 满。即系咁样嘅，如果你讲呢样嘢，我今日睇到单新闻咧，原来咧喺呢个 就同猪有关嘅。 嗯， 个个而家都化身成为咩啊？ 猪队长 抢猪格格，唔系还猪格格。 嗱咁样啦，嗱咁即系其实大家都知道呢个字都有少少意思噶嘛。如果对于 我哋唔识噶，我哋唔知噶。 O K， 点都好啦， 猪队友咯， 系啦。但系咧，原来咧，嗱，大家知道嗰啲结婚证书咧，结婚证书啊，里面都会写晒当时嗰一男一女嘅好多资料噶嘛， 我未 住喺边度，咪通常都系嗰啲记者咧话踢爆边个同边个咧申请注册啊，嗰啲明星啊嗰啲咧就会话有佢个名啦， 注册名啫嘛， 有个地址嘅嘢， 有晒 系啦，跟住就睇下佢哋系咪报同一个地址，代表住佢哋系咪同居啦， 睇下几白， 要有 真好白喎真系， 唔系白呢唔系白呢个系呢个系要睇资料嘅啫，只不过系佢仲会有个年龄噶， 系啊， 佢报道我睇啫，唔系我 有嗰个男女主角嘅名啦。你的地住址啦，你的工作啦，你的几岁啦，仲有一样嘢你未讲， 身材。 讲身材做咩呢？ 你讲到咁样仲唔系讲身材？ 结婚证书啊，仲讲身材做咩啊？讲几多尺几？ 我嘅意思系身家财产。 哦，嗰个就唔使嘅。婚姻状况 系， 咁你结婚梗系婚姻状况啦， 唔系咁你都可以写系单身啦，抑或系 离 婚 啊， 都仲 哦，即系当你结婚嘅时候，你个身份系咩啊？ 系啦， 哦，咁一定系单身嘅啦，如果唔系你点结婚啫？ 唔系噶， 有啲可以系写 离咗婚再结婚噶嘛？ 咁离咗婚都系单身噶？ 唔系， 但 系 佢嗰格就写离婚 咁样。O K O K， 系咁嘅意思。 系啊，即 知道知道知道。 但系原来咧喺个孟加拉， 孟加拉啦，孟加拉 系啦，个 Robert 仔嗰度啦，系啦系啦， 呢个配搭真系定律嚟啦， 即系冇办法， 定律啊， 几廿年啦，原来孟加拉咧女仔结婚嘅时候咧，佢要申报呢一个部分咧，你知唔知要写咩噶？ 完整部分完整 啊，你呢个方向系啱 嘅，部分不完整。如果用月亮嘅话就是8月15啦，定係有月圆啦、月缺啦、半月圆。 点解係会有初一同十五同埋或者初二十六嘅之分呢？好奇怪啊， 吓。真係有咁寫㗎。 咪真係啊， 用百分比可能 係。唔係男士同埋女士个寫法又唔一样。 点嘅啫，点嘅啫。 嗱，女仔结婚嘅时候呢，当你结婚啦，咁寫所有嘅资料嘅时候呢，喺呢个婚姻证书上面呢，佢其中一格呢，头先话婚姻状况呢，咁你单身咪单身咯，系咪？咁你未结婚，离婚就离婚，再婚就再婚啦，系咪可以咁嘅？或者丧偶丧偶咯？ 有几多次？ 唔系，但 系 呢个方向啱嘅， 就系要你证明 有冇， 系唔系？ 你系唔系处女？系咪处女座嘅？ 即系其中一个状，即 系 有几个状况嘅。一个咧，女士咧就要填系处女啦，仲有系两样嘢噶嘛。 系丧偶离婚咯，即系是打一样噶嘛，即系话你系诶，即系有冇结婚啊之类处理嘅嘢啦。 但系佢仲会特别提一格就系性经验。 系啦，系呢个咧， 就 系咪 处 女 咯？ 即系你要申报啊！ 咁男嘅就问佢：你个头系咩颜色嘅？ 唔系啊，男仔冇啊，反而不过而家有啊，有新嘢啦。咁佢就话咧，因为嗰个源自1961年嘅，而家咧将会改啦，变为你系未婚、丧偶定系离咗婚啊，咁样咯。 然后最尾先问你咁嘅究竟爱唔爱佢咧？咁样。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有报道话，有中大中医院学生表示，近月过关到内地实习嘅时候，被多次检查手机同埋随行物品，为避免扣查，过关前都会清理手机同埋社交媒体内容。中大中医学院回复查询的时候表示，已经通知实习学生，如果有需要在实习期间返港，会尽快安排，下半学年可以在香港实习。中医学院指出，过去多月密切留意社会状况发展，明白学生的忧虑，校方在今个月上旬已经安排老师陪同学生过关，并前往内地实习地点，今个月下旬亦会再委派老师到内地探望。学院亦都已经通知学生，如果有个别需要或状况，立即同学院联系以提供协助。有团体到政府总部外请愿，要求立法禁止蒙面参加示威游行，大约有20至30人参加。 團體正中香港人表示，部分示威者蒙面隱藏身份，加大警方執法困難，作出破壞行為後亦都沒有責任和後果，要求特區政府參考法國、德國、俄羅斯等做法，立法禁止蒙面參與遊行示威。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陶謹申出席一個電台節目的時候說，政府若果引用緊急法，權力將無邊無際，認為目前不和平的示威者佔少數，香港有足夠警力應付，引用緊急法是不合乎比例，認為政府應該用政治方法解決問題。陶謹申認為特首林鄭月娥表明不接受示威者的五大訴求，質疑他為何要對話。出席同一節目的自由黨黨魁鍾國斌認為，政府若果使用多年來未有使用的法例，是難以評估外國社會的反應和影響，有可能出現撤資。他又說相信壓迫性的方式無法解決問題，期望政府不要輕易使用極端手法處理。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出席活動的時候說，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敲定了香港的多重角色，既是國際金融中心、全球創意樞紐，亦是亞太區的國際法律及爭議調解中心，日後更可以促進香港不同行業在國際間的地位。聶德權又說，香港特區政府亦投放大量資源給粵港澳大灣區，包括預留200億成立落馬洲河套地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投放100億建構國際和本地頂尖科研精英的醫療科技創新平台，以及人工智能及機械人科技創新平台等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有烟霞，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风势较大。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45点，跌18点，成交金额398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2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06点，跌37点。跟住有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1.4跌4.8，盈富基金26.4冇起跌，小米集团8.71跌8仙，金地商智8.8仙升1仙，中国平安89.65跌5.5，石药集团15.48跌8.2。建设银行5.8升2仙，吉利汽车12.26升0.6，友邦保险75.45升1毫，工商银行4.9升3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6，日元105.87，瑞士法郎0.982，澳元0.674，加元1.33，新西兰元0.635，人民币7.16，英镑对美元1.228，欧元对美元1.109。日经平均指数报20,478点，升22点。港金现价报14,39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36.3美元，卖出1,53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屯门公路啦，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丁九噶，就是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慢线有坏车啦，龙尾咧就喺丁九。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咧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果栏。何文田的常胜街有爆水管，常胜街去天光道方向近住佛光街的唯一行车线封闭，影响到现在佛光街的车不能够转入去常胜街。九巴路线17号去观塘方向就要改道行驶，常乐村的巴士站都要临时取消，大家留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涌东汇城机场、尖山隧道出入口来回和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咪用手提电话，专注驾驶，做个守法的驾驶者。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your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暴烈翻新咗，仲有闭路电视同对讲机添。 唔单止外表优化咗，好多你哋睇唔到嘅组件都优化咗，令我哋部 lift 更安全、可靠同舒适。 部 lift 超过廿年，唔使换过都好似新嘅一样。 快啲联络注册承办商优化升降机啦！合资格嘅业主仲可以申请政府资助。 我是风骚快活人的黄耀祖，我就会送增高鞋垫给同学，祝他们步步高升。 我桂花田就会送一个大书包，将小朋友学到的东西装满他。 我曾志豪就会送他们上学，家长的支持是他们学习最大动力。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将这份开学礼物送给每一个家庭。 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晨光职安第一线。 阿欧，食嘢唔好咁重口味好啊！ 白师傅啊，食嘢你都要管， 最基本系要做到三少啊，少油、少糖同埋少盐啊嘛。 知道啦，如果你都想知道更加多职安健嘅小贴士，咁你就要听实逢星期五晨光第一线入面嘅晨光职安第一线啦。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终于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受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香港， 风骚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依为 我，为何？ 哇！我哋听啲学生歌嘅歌曲，就可以讨论你今日我们的嘅题目。 冇错，今日咧我哋要讲下嘅咧就系大家曾经做过嘅小学鸡行为。 小学鸡系咪一定系好幼稚啦，同埋无聊 嘅 咧？ 啊，我见到大部分嘅例子都系嘅。如果系有聊嘅话，唔系无聊嘅话咧， 同而家一样。 系啊，就未必系小学鸡噶啦，系咪？ 唔系，其实可以喺而家你而家做紧嘢嘅时候都有啲小学鸡行 为。 系啊，我哋嘅听众们咧都有讲到佢哋喺平时个 office 入边度啊，发生啲咩事。 哇， 嗰个我真系笑到不得之了。 快啲快啲！ 系啊，欢迎大家咧，就而家可以去到我哋网上面度留个言啦吓、你都有呢啲嘅经验嘅话，一齐就回味一下吓、 你都有今日啦、 我咧好记得，好记得，好记得咧，唔知点解咧个印象咁难忘啊！我好记得系一年班嘅时候， 系你又爆自己嘢喎， 即系一年班到二年班啊，总之一定唔会系。 你就俾三个男仔飞。 我都是同一个男仔有关系嘅、我咧竟然咧唔知点解 你锡人一啖嘛？ 唔系啊， 强吻，强吻 就踩上去啦，跟住就 系啦， 我哋踩背啊咁啊！ 唔系啊，咪我系啲小佛，啲小学鸡好中意告发人嘅， 系啊系啊， 因为我咧系话哦，因为嗰个同学唔知点解咁啱咧，佢咧就。即系O 咗个嘴咁样，我话哦，你擘大口个口得个窿，我话佢，跟住咧佢 其实呢句已经小学鸡啦，话擘大口得个窿， 系啊，跟住佢告发俾老师，佢话老师啊，佢话我啦，陈宝玲咧，佢告话我咧擘大个口得个窿，跟住老师佢我即系 呆咗， 即系呆咗， 真系话点解？ 我心谂你咁咧都告发我嘅，我讲你呢句， 佢会啦， 其实咩都投诉啊，其中一个小学鸡嘅行为我有写低嘅，就系乱揿投诉， 我而家日日我。日日俾我仔亂咁投訴，包括咩內容？我舉一個例子，我老婆煮一啲嘢出嚟食啦，跟住我就坐喺度啦，無端端我仔就投訴啦。 哦，爸爸你偷嘢食？ 唔係，佢話阿媽媽頭先爸爸咧冇即刻食你整出嚟嗰啲餸，佢浪費啊！跟住我話阿仔啊，你有冇見到我頭先做咩啊？我斟水俾你個細佬飲啊！我唔斟水，佢邊有得飲啊？佢話。 咁你明明係冇坐低即刻食嘢啊嘛，嬲到我咧。 因為佢有做到啊，喺嗰一刻 冇啦，佢成日俾我哋話佢啊嘛， 所以佢 啲咪咧 入翻嚟 啦。係啊，真係小學雞啊！ 呢啲真係小學雞，係話嗱，呢個互相投訴啦，咩都投訴，一定係我哋可以自己咧討論完之後咧揀個第一位咩係 最嘅咩係投訴啊？ 投訴一定有嘅。另外一個咧有一定經常會出現嘅就係會講咩望咩望，跟住人哋就會答啦。你唔望我，点知我望你啊？ 佢会望咩望两头望噶喎？ 系啊，望咩望两头望，跟住就会答咯。你唔望我，点知我望你先？跟住就会完稿嘅呢个题目。 系啊， 咩你望我先啊？你唔望我，点知我望你？我而家边只眼望你啊？即系嗰啲咁样咧，即系呢一类嘅对话系会走咗出嚟，但系其实成件事系冇意义噶。 唔系，但系后来你喺成年人嘅街头战争里边，成日都讲呢句噶。不过就唔系用我望字啫嘛，用咗士多啤梨个啤啫嘛。 系啊， 你做咩士多啤梨我啊？你唔士多啤梨我，点知我士多啤梨你啊？而家你士多啤梨我。 所以其實呢啲小學雞嘅行為咧，你發包開去咧，係繼續都會有嘅。 嗱， 另外一個咧，經常都會講嘅投訴，頭先阿田仲講咗一樣嘢啦。但投訴有一句金句嘅，嗰句金句就係 我話俾老師聽， 一定有個哦先嘅。 哦， 要拉得好長嘅。 老師知 係啦，呢句真係金句，有邊個未講過啊？ 嗰個哦字咧。是要有一种呢，就是我发现到你这个事情啦。 是。 而家我就要将佢话俾人听，即仲要喺你行刑之前呢通知你一声。 是啦。 好攞彩嘅呢个真係。 是呢入面自己兴奋即觉得呢我有优越感係我发现嘅所以就要哦拉长佢啦。 如果你冇咗哦呢个呢你气势冇咗啊。你只係望住佢话我话俾老师听。 系啊， 冇咗，唔够过瘾啊，真系。 即系嗰个仲要通常翘住手嘅，同埋嗰只手指咧一定要揈出嚟。 同埋咧喺你个我嘅背景音乐之下咧，你俾人话嗰个同学仔就会讲另一个对白噶啦。 咩咧？ 冇啊，我冇啊，我冇啊，我冇啊。 啊，你讲大话。 哦，跟住唔系啊，唔系啊，唔系啊，哦，唔系啊。 嗰个我字系要拉长 嘅。嗱，如果你要讲到个我字拉长咧，仲有另外一句都系金句嚟嘅，就系。哦，你哋拍拖， 我冇听过啊， 系啊， 我好想人哋讲我呢句啊，冇人同我玩啊，唔系，我冇恋爱啫，真系。 但系嗰阵时系 好想听呢句啊。 小学鸡点样为之小学鸡咧？就即系话咧，只要一男一女，佢哋两个企埋一齐倾偈， 就会 系啦。哦，你哋拍拖， 话俾老师听。 咁然后通常系边个弹开先嘅？ 两个一齐弹开咯， 定系女仔弹开啲先嘅？通常系女仔好似成熟啲嘅， 嗯， 成女仔就会唔出声嘅。 个男仔， 然后男仔系啦，男仔就会话，梗系唔系啦，冇啊，系啦，一定 系。跟住通常就会有其他人走出嚟， 起哄咯， 令到嗰两个人咧， 拍拖 系百前莫辩嘅，明明咩都冇做过嘅话咧，都会觉得系 系啊， 拍拖。 跟住仲有啲行为咧，譬如有时咧，譬如组队咁解啊，即 系 一班 佢哋一组啦，系啦，系啊，我有试过呢个， 逼埋一齐，即系逼埋一齐。你睇你哋两个黐埋一齐啦，仲唔去 拍拖？我哋嗰阵时已经大个咗啦， 玩完山都系啦，永远咧，哦，你哋两个一齐啦， 系啊系啊。我哋嗰时大个咗系中一嚟嘅，所以我哋咧就唔系净系讲你哋拍拖啦，我哋好成熟咁样加咗两个名俾佢嘅，星矢你同阿典娜一齐啦。 我冇呢个经验， 有 即系令到 因为嗰阵时我哋玩紧圣斗士啊嘛，我哋中一嘅年代，所以我哋好快就会话佢系星矢，佢系阿典娜，跟住拱佢哋一齐，拱佢哋一齐。但系做嘅嘢全部都系嗰样嘢， 一样咯， 系啊， 真系小学鸡好开心。 有边个知道嗰阵时喺角落头里边？暗暗有一个矮小嘅男生，好想有人哋话，可唔可以有人帮我组个阿典娜俾我啊？ 我都想做 星矢，我 都想有人话我拍， 系啊，同埋 有 一，同埋一个组合一定会出现咯，就系男班长中意女班长咯， 系啊，男班长 一定系噶， 一定系有啲嘢发生 嘅，唔知点解系啊， 系啊，嗱，另外一个咧，亦经常都会讲嘅一句说话就系。喂啊你过界啊即係嗰张两张嘅台呢中间你有陣时会将啲筆盒呢冻起咗㗎嘛即 係 话唔可以过界一过界呢就举手老师啊佢又过界啦。 本书又会歪咗啲过去啊咩都好啊手踭啊。 係啦同埋攞个手踭如果係过咗界攞个手踭怼返嗰本书过去有冇做过有我 有 我都有。 我系会点呢我会将我会俾条河佢， 即系中间隔少少位， 我唔会将张台黐住。 啊，系啊系啊，有阵时都会噶，有阵时都会。 通常都系瞄隔篱嗰个男仔嘴嘅啫。系 啦， 如果系隔篱， 系咪一定系一男一女错噶？你哋嗰阵时 嗱，我初啊小学我唔记得咗啦。 你哋记得小学啫嘛？ 中学因为我读女校，我唔鬼记得噶啦。 定系你主动要求噶？老师，我想换个男仔咁样。 唔系都好似 包围住我 咁样。 你好细个已经弹钟噶啦，弹啦唔该，换啦换啦， 我唔要呢个，我唔要呢个，我唔要呢个， 系啦咁样。 嗱，男士们咧有另外一样嘢一定有玩过嘅， 暗恋改花名。 改花名一定有， 改花名有啦。 改花名男仔女仔都有玩嘅， 女仔都会噶嘛？ 梗系有啦， 系、哦、有啲女仔好恶。 改老师嗰啲花名啊， 例如有啲乜嘢咧？嗱，我有改过，我自己都谂唔翻，其实点解要咁样叫人咧？其实真系好，真系好冇品嘅。其实真系 四眼田鸡大脚白。 逢亲有叫阿华，我就叫佢做鼻屎华嘅，我唔知点解 咯。 系啊，我唔知点解。 你冇同阿华讲过啊？ 我又冇联想到你过阿华喎。 系咯。 但我读紧书嗰阵时咧， 系 啦。如果譬如地块个面啊、身形有啲咩特别嘅特征嘅话咧， 就 会 攞嚟用 佢咯。即系笑人哋孖润肠啦。 其实真系会好衰。 系咯，其实呢啲系 bully 嚟噶。 会噶。 有边个未改过人哋花名同埋老师啊？ 我会越强越强咯。因为我细个咧，我叫保龄啊嘛，我成日会俾人话我保龄球噶嘛， 系咯。 跟住我话好啊，会话我保龄球，我就越嚟越犀利个，即系 越嚟越保龄。 我继续食肥自己， 再食肥啲。我要你嗌我做大保龄， 系我要做一个十八斤嘅保龄啊！ 保龄系好重好大大嚿噶嘛，系咪先？咁我咪出。 哎呀，如果嗰阵时啲人嗌你羽毛球，咁你两样嘢嚟噶咯，你就即刻轻晒磅真系。 改花名影响人一生， 咪咯？我都系因为俾人改花名，我自己改名咯，所以 叫因为你。本身个名 系啊，老师带头改我花名啊！小学嘅时候好衰噶， 老师都系小学鸡咯。 小学嗰阵时佢点名，嗌到我嗰阵时个真名咧，自己笑。 佢 跟住就改咗个佢啊个老师啊，仲要自己改埋个花名。哦哦咁都得，跟住哇大受打击。 咁所以 翻嚟就改自己个名咯。 真嗱，佢一样啦。 我都有试过大受打击噶。嗰阵时我咪话每年有唔同英文名嘅，有一年咧我叫做 Leo 嘅 ，Leo 咧都嗌咗好多年嘅。嗰阵时有个朱古力嘅品牌咧，又叫做 Leo 噶嘛。佢哋嗰阵时嗰个广告就系 Leo， 跟住就会唱首歌嗰啲咁样噶嘛。跟住每一次英文老师叫我答问题嗰阵时咧，就会全班就系 Leo。嗰阵时我翻屋企喊，我唔知点解，我觉得好委屈啊嗰件事。我英文名明明叫 Leo 啫嘛，即系我觉得呢个都系小学鸡嘅。行为嚟噶，觉得自己好委屈， 个心灵比较弱噶，真系 会噶会噶， 改花名真系唔 错。咁小学鸡里边有冇呢一个？譬如话玩杯葛啊、绝交嗰啲，呢个真 系 好劲啊！呢个我觉得 呢个系另一个范畴。 呢个 bully 你真系唔系， 唔系但系嗰亦都系小学鸡先会做噶嘛。我唔同你玩，即系嗱，你轻强啲嘅就我唔同你玩， 系 啊，我唔同你玩，你咁衰， 跟住你就会叫埋其他人一齐唔好同佢玩。 系啊，个恶势力都几大噶，我觉得。 多噶， 我喺小学一定有， 即系有大家姐噶。 你哋肯定系做坐享其成嗰个啦。 唔系啊，我呢啲嗰阵时咁，我又仲比而家仲细粒啦，都好合理啊，比而家仲细粒。我永远系跟人哋嘅咋吓，嗰边俾人哋杯啊，咁我过嚟呢一边，呢一边多人啲，即系长头草咯。 系啦系啦，嗰阵时你又唔识得同人讲话，我核弹都唔杯葛噶啦， 系啊， 又唔识讲。 好彩我由细到大咧，都个身形 比较大。 系 大家姐嚟噶嘛， 睇得出啦， 你话事嗰啲嚟噶啦， 有少少呢个叫 优越感啊，嗬， 体型嘅优势。不过到中学就唔系啦，到中学咧，因为插班生咧，哇，俾人恰到。一个学期啫，跟住我大翻身，吓我死你啦！ 你用咗咩方法呢？系咪都有招揽唔同嘅会员呢？嗱，呢个 都 系另外会做嘅嘢， 讨好人，讨好啲班长风纪嗰啲啊，可能真系用啲咁嘅方法。 呢个真系学校真系社会嘅小缩影， 真系好缩影噶。我有当时仲话话星期天听啲小主持都讲，做班长好好噶，好多福利嘅咁。 我哋全国噶， 因为请班长食嘢啊，成啊咁啊，跟住 冇人请我食，我做好多年班长噶。 诶，你。算吧， 你好像想讲啲好流利嘅词喎。 你 都 咁细粒，冇人会理你嘅，因为细个嘛。 你 bully 我啊，系咪？ 系咯，收工嘅。 仲有画花前面个位件衫咯。 系你有试过啊？ 系啊。 黐香口胶佢人哋头发。 你我 会 拉佢拉链。 拉到拉链嘅咩？ 你大 即系你后边嗰个。咁我哋 弹 bra 带啦，攞原子笔画花佢后面件衫咯，一定有做过呢啲嘢。 咁需要玩原子 笔，我都冇试过。 你冇睇那些年嘅咩？那些年错过的，但系嗰个都系陈妍希咁样笃佢前面噶嘛，都系笃啊柯震东噶嘛。 呢个你都系你想识前面个女仔啫，系嘛？ 唔系啊，通常系就系嗰啲咧好有型嗰啲男仔咧，成日都用呢个咧特登喺度撩前面个女仔，就系咁样笃噶啦。 你有冇试过咧？小学鸡咧，将唔同即系唔 嗰日都讲未讲完小学鸡嘅行为， 唔系即系唔中意嗰个人咧，就将佢啲擦胶最容易就掟啊掟擦胶掟到出去出边街，即系咁滞，等佢喺度执咧，即系将佢啲嘢。 我谂类似啦，譬如你将佢啲书包抌咯，未必系擦胶咯，即系你搞佢啲物件咯。 咁又未知我嗱，我哋可能女孩子即系唔系啊，即系见啲同学，即系唔系我自己嘅，即系见到佢黑。 系咩？ 你指揮人咋係嘛？ 啲同學咧又真係好衰。喂，其實我哋講緊跟住恰緊人哋啲嘢。 唔係，但係你小學雞有陣時會噶嘛？好啦，如果你翻翻去純真嘅咧，我仲有一個例子，有冇玩跳樓梯咯？ 跳樓梯， 即係譬如你行樓梯嗰陣 跳落去， 唔係啊！你行樓梯咧，特登要攬係攬級咁樣咧， 係 啦， 都幾小學 雞，你係一定要做嘅喎，唔知點解 好犀利啦咁樣。 係啦， 另外一個小學雞嘅行為，我覺得一定有男仔先會做嘅，玩煙。 玩意哦哦， 呢个真系小学鸡到爆啊！是是其实成件事真心冇意义嘅，但有边一个男仔喺香港读书长大嘅话，你未试过系啦，要点样反烟嗰啲咁样咧？但呢个系一定系一个阶段嚟噶，系咪先？ 系 一定有做过噶嘛？呢一个 系啊，嗱，所以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先，我哋讲咗好多小学鸡行为咧，我哋依家不如睇下网友有啲咩提供啦吓。 好啊，我哋翻嚟读下。 今日我们的讲小学鸡吓，你而家听紧系 Twins 学生手册， 系啦，网上面好多留言， 系啊，好笑啊！有个听众阿 Queenie 咧，佢话即系唔系讲小学鸡啊，佢话咧佢同事咧走之前咧，走之前一日咧，俾佢啲其他同事大整蛊啊，算唔算小学鸡行为咧？佢话将佢台上面所有嘢咧包晒石纸，佢有埋张图喺度，佢话啲 真心好笑， 佢话算唔算小学鸡？ 嗱，呢个系已经系成。年 嘅 系啦 ，Queenie 咧就同我哋分享，佢就话系啦，就因为咧有个同事last day 之前啊，就俾人哋包晒佢所有嘅嘢。咁当然啦，我哋有听众都会话啦，喂，咁样好似系咪唔系几环保啊？嗰样嘢咁，佢话系唔环保嘅，但系成件事真心小学鸡噶。 系啊，佢话因为咧，佢话点解嘅？佢话我咁夸张，佢话因为佢大部分同事咧都系外国人，佢都玩得嘅，咁样就系玩鬼佢咯咁。 嗱，另外一个咧，Maggie 咧就话咧，其实小学鸡嘅嘢佢而家都会做嘅。佢话有阵时我会同佢老。佢自己嘅老公講嘅就話：哦，我話俾你阿媽聽。其實呢一個都真係而家都會講嘅。 咩啊？而家你出到去食嘢，你最容易講咩啊？哦，話俾經理聽，叫經理出嚟啦。 係啦，另外咧就仲有改翻名會有啦。跟住有人咧就會話咧掉廁紙啊喺廁所度，整濕咗啲廁紙咧搭上廁所個天花板嗰度，睇佢幾時搭落嚟。呢個我真係冇做過。 有啊，我哋以前都有做過。同埋咧，如果你將佢演變嘅話咧。好多咯，譬如话你会将嗰啲咩胶纸黐埋嗰啲硬物啊，总之其实你掟任何 嘢 啫嘛，系啊咁样咯。 跟住另外咧， 因为佢最紧要会跌落嚟啊。 嗯， 有阵时佢会跌落嚟咧，嗰个湿咗个纸巾咧， 乾 咗跌落嚟咧，就好似一种随机唔知几时中头奖噶咯。 系啊，好似着 A 咁样 啊 嘛。喂，另外咧呢度咧，阿 David 咧就话啦，佢喺冬天嘅时候咧，最中意咧，佢话咯嗰啲热妈妈奶啊，佢咧佢话会喺件校褛度咧加两支饮管咧，跟住上堂。 哦，系啊，系啊，系啊，有， 类似呢个 有 类似，呢个几好啊，呢个 偷嘢食，即系你上堂 有 唔识嘢噶嘛？ 系啊，有啊，但系嗰阵时点解我会归类呢啲都系小学鸡咧？其实有边个系忍？即急到啊！一定要喺堂上面饮嘢噶， 即系冇食早餐嗰啲 咯。其实唔会噶嘛，只不过有啲人咧乘机觉得咧，我特登挑转头好好玩啊，觉得咁样啦，好正噶呢个真系。 佢话偷饮嘅时好治愈嘅， 系啊，我都见过嗰阵时。 即系啲妈妈奶暖噶嘛，咁你冬天又冻啊嘛，佢摄咗口咯，你明？哇！ 哇！真系男仔女仔啊？ 阿 David 呢个男仔啦。 哇！好 另外咧 ，Justin 就话有一句咧，你哋唔记得啦。集住反弹冇回头， 呢 个真系小 学鸡 啊！跟住佢话咧，人哋即系如果人哋同佢讲话，集住反弹冇回头，阿 Justin 佢自己会讲嘅句号，我再开下一段咁样，即系以为咁就可以解决咗件事。但呢个都真系记得。 系啊，阿 Angela 话咧，最兴咧小学真系小学生讲啦，我同你绝交。我再讲俾老师听， 系咯， 讲明星咧就为明星闹交，我即系如果讲啲咩明星嘅时候，佢都会闹交，系讲绝交系好多噶都。 哇，有啊 ，Alan 咧就话咧剪前面啲同学嘅头发。 哦，哇！呢、這个就夸张啲， 我冇试过。 系啊，阿 Mays 咧就话啦，喺课室上堂嘅时候咧，举起上课嘅课本，但系其实里边系包夹住另一本漫画书。 嗯， 咁呢个真系成日都有做。 哦，呢、這个系 嗰阵时睇漫画啦，同埋睇小说咯。 系啊， 一系就摆本书就做掩护，一系就摆柜桶底咯，成日装下装下装下咁样睇嘅咯，会。 呢个真系好似嗱，呢、這个冇试过。Patty 话咧，叫人咧同自己轮流讲。讲乜嘢咧？一婆、二婆、三婆、四婆、五婆、六婆， 跟住咧， 到睇下边个讲，跟住咧就会全部一齐讲。 哦，你讲粗口，我话俾老师听。 呢个我冇试过，但系呢个系坚系小学鸡嘅，我觉得 系啊。 系啊 ，Gary 咧就话有另外一个 game 嘅，呢个我冇试过，去厕所咧，即系小便嗰阵时咧，兜肥得远。 哦，男仔有阵时会咯， 我冇见过， 唔一定系即系未必好常规嘅，因为个个发育唔同啊嘛。 系 咯，可能参加唔到比赛咧，有啲 唔入围啊， 入唔到个入围资格。 另外佢话咧，试过有咧人咧喺 P 堂之前咧整烂晒啲粉笔咧，跟住就将佢磨粉啊，就摆咗喺个班房嗰度，即系个风扇上面嗰个位度。上完堂之后未会开风扇嘅， 系啊系啊，有类似有啊。 到周围系 有啊， 试过呢个 有啊，呢个都有听过啊。 我有试过永远喺小息嗰阵时咧，就等风纪啊，佢哋唔系经过嗰阵时就画黑板咯。 哦，画黑板， 系 啊， 我已经觉得好 好坏噶啦，已经 好坏啊，系啊，你觉得啱 ？Kelvin 咧就话试过用两支笔同时罚抄啦。跟住呢个就成日有㗎啦，佢话又要帮父母帮手做劳作啦，交换小手提游戏机啦咁样。咁、然后呢有一个就话 ,Kitty 呢就话佢读中学呢嘅女校，有同学喺上数学堂嘅时候自己就唔听书，但係攞针线喺度缝我条裙。 点样缝 缝埋佢都唔知呀、啊。 佢话係呀。佢话喺佢缝，我谂系咧，即系譬如话将佢系咪缝埋咁样啊，即系乱埋咁样咯，系啊。 我试过有一次都咁样被整蛊嘅，读中学噶啦，初中上堂瞓觉瞓到猪咁样，跟住咧就有人无端端嗌叫拍我只手，叫你啊起身啦，答问题啊，跟住即刻扮醒啦，零秒弹咗起身，跟住啲老师同其他所有嘅同学就 呢个几好， 因为根本我就冇，但系仲有下集嘅，就当起咗身之后咧，佢哋就倒啲水喺我张凳度啊，跟住我哦 ，sorry， 唔好意思啊，老师，咁我咪坐翻低咯。到你 feel 到底底都濕埋啦，跟住你就會再拍台起身啦，因為濕曬啦咁樣。 喂，你真係俾人蝦喎！ 唔係，但係玩啫嘛， 玩啫。 我做翻更加嚴重嘅嘢，我冇將嗰啲講出嚟。 喂，呢個勁啊 ！Justin 咧就話啦，攞住支木桶笛， 係 就當聖劍，將手指塞入外套裏邊就扮洛克人。嗰陣時咪有個呢個 Rockman 嗰個啦，好似嗰個遊戲咧，係啊，扮好似有個火箭炮咁樣嗰度咧。木桶笛扮圣剑呢个真系有少听啲 喎， 系咪啊？ 阿 Joey 就话咧，呢个我谂大家都有试过噶啦。当前面嗰个同学咧坐低之前啊，向后拉佢张凳，等佢跌低。 呢个成日都有啦。 但呢个真系好小学鸡嚟，有佢整亲，有佢整亲人啦，唔好意思啦。另外佢话到中学嗰阵时咧，会玩磨柱。 磨柱 咩叫磨柱？ 即系捉住一个人，类似 Happy Corner 嗰啲就大嗰啲咯。 系啦，大嗰啲咁样咯。 Catherine 就话啦，佢话咧佢自己咧即系家教比较严啊，冇乜胆咧去赌蛋啊。佢话但系只系记得咧细个咧老师咧比较喜中意打男仔同学，即系男同学嘅手啦，又或者集体罚抄，同埋喺小息咧唔可以离开课室咁啦。佢话佢咧佢个人都几随心而行嘅，每次咧未罚抄咧佢都唔会抄，佢只会攞同学仔嗰份功课改咗自己个名字就当系咁教咯。 其实仲有嗰啲咩传子仔啊， 有啊有传子仔啊， 写歌名啊，跟住就要接龙嗰啲咧，你写完个歌名，有爱字嘅歌名嗰啲， 系啊，抄歌词咯。 系啊， 跟住 Eddie 咧，佢提咗一样，佢话其实小学鸡最中意嘅就系突然间走埋嚟话，喂阿田啊，你知唔知咧？原来阿祖中意你啊！ 系啊系啊。 跟住就话：咦，黐线啦，唔好你咁讲啊！咁样跟住咧，小息 嘅 时候望到佢咧，就尴尴尬尬咁样，真系哇！你唔恭喜发财真系。但你谂翻呢啲都系一种纯真嘅回忆嚟噶。 大家都有经历过吓，大家继续可以上我哋个网度睇下，睇完应该都会有个会心微笑噶。 除非峰会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收回针对佢嘅侮辱言论，否则佢唔会愿意讨论峰会建议嘅援助，又批评。马克龙以拯救雨林为名，将巴西视为殖民地，令人难以接受。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十二点，热带风暴杨柳集结在西沙以东大约47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大致天晴，天气酷热同有烟霞。 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风势较大，同埋有涌浪。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74点，升9点，成交金额422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2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06点，跌37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1.6跌4.6，盈富基金26.45升5仙，小米集团8.71跌8仙，金地双至8.8升1仙，中国平安89.85跌3.5，制药集团15.5六跌7.4，建设银行5.81升3仙，友邦保险75.4升5仙，吉利汽车12.28升0.8，工商银行4.9升3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46，英镑9.629，瑞士法郎7.99，澳元5.288，加元5.899，新西兰元4.983，欧元8.7001。每百元兑港元7.41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222。日经平均指数报20484点，升28点。港金现价报1439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35.91美元，卖出1536.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慢线啦，咁而家龙尾就喺丁九噶，就系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慢线有坏车，龙尾就喺丁九噶。咁较早前将军澳隧道啦，出翻去九龙方向咁啊有工程噶，咁啊好快脆完成咗啦，咁影响到而家将军澳隧道啦。将军澳入口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欣怡花园，但工程咧就已经完成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咧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大埔道嘅石硖尾段啦，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流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另外啦，何文田嘅常盛街由于爆水管啦，常盛街去天光道方向近住佛光街嘅唯一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佛光街嘅车不能够转入去常盛街啦。九巴路线17号去观塘方向咧就要改道行驶，咁常乐村嘅巴士站咧都要临时取消。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涌东回城机场、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啦，同埋马鞍山路翠涌华庭方向西贡。最后卫生署提提你，就算工作有几忙或者想踩多几转，都要有足够休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晨光职安第一线。 阿欧，食嘢唔好咁重口味好啊！ 白师傅啊，食嘢你都要管， 最基本系要做到三少啊，少油、少糖同埋少盐啊嘛。 知道啦，如果你都想知道更加多即安健嘅小贴士，咁你就要听实逢星期五晨光第一线入面嘅晨光即安第一线啦。 新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开始咗啦。如果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喺1964或65年出生，就要喺2019年7月27号至9月23号期间，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换证。换证前可以先上 smartid.gov.hk 或用手机 app 预约同填表，亦可以使用新嘅自助登记同领证服务。你仲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嘅亲友一齐换证。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你要打嘅电话系1872388。猜猜我是谁？ 哇，咁快啊！我是谁？风骚发回人。 系啊系啊，打定电话嚟咯！12:30之后咧会有猜猜我是谁啊！讲定个题目俾大家听，等大家准备一下啦，好冇？ 今日我哋讲，大家都应该学去过吓，嗱次数唔知多唔多，但系咧一定去过嘅快餐店。快餐店有嘅嘢 系啦，有快餐啦， 有系啦系啦，好多嘢嘅。 系咯 ，A 餐 B 餐啦。 打电话嚟18723888，12:30之后咧就会。博你电话出街就讲下快餐店有嘅嘢啦， 系啊，冇错啊嘛，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吓，有个新闻咧，其实我等咗足足一个月噶啦，一路都冇机会讲 咩啊， 成个月噶啦， 哦， 点解会冇机会讲咧？ 因为呢一个月太多嘢发生啦嘛， 系咩？ 我等咗好耐噶啦，其实真系， 咁、你就冇新嘅题目，你炒翻 个 旧， 唔系呢个真系我真系 hold 咗 ，hold 起咗好耐， 点 会冇 ？hold 起咗好耐啫， 讲你听下， 日本 好， 日本佢。做呢一个参议员，佢选举都过咗成个月噶啦。但系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到当中有一个嘅即系当选人咧，系好多人都话哇，即系估唔到，点解佢可以以呢一个嘅政纲成为咗日本嘅参议员？ 哦，即系好出位嘅， 好出位嘅。 系 第一，佢系一个宅男嚟嘅。 哦。 冇问题啊， 宅男点解宅男可以做议员啊？ 第二，佢以维护宅男嘅福祉作为佢竞选政纲， 系个搞笑已经。 O、okay、K 啊，因为即系真系有呢一群人噶嘛，呢群人都唔少噶嘛，系咪先？ 系冇错。 咁其实好多议员有一啲都会部分去即系话佢想所雇嗰群嘅人佢想帮噶嘛。 系啦，冇错。 但系都吊诡噶，即系嗰样嘢咧，可能大家一会谂咧就系喺我医疗方面咧会有啲乜嘢嘅谂法嘅啊，大家个权益啊嗰样嘢。即会谂好似大啲先至可以 sell 到多啲人噶嘛，但系主要咧就系宅男嘅权益。 系啦，嗱，咁咧宅男嘅权益就如果就咁俾你 up 一下吓，你会觉得有啲咩内容系同宅男权益有关咧？ 哦 ，OK， 即系即时想象到嘅。 因为佢唔出街啦，即系我会觉得咧系屋企里面嘅即家居安全啦，个家居资讯啦，即系譬如可能。我唔知啊，即系我比较妇人之见。 唔紧要，唔紧要嘅，你系妇人嚟噶嘛？ 即系佢，因为佢一日坐喺屋企咧，咁应该喺关于屋企佢所有嘢，佢可以令到佢喺屋企都可以如常，好似喺外面生活嗰啲咁嘅福利啊、保障啊嗰啲咁样咯。 即系咩啊？ 算唔算？ 即系在家，即系 唔知啊！即系争取， 即系你保障佢喺屋企里边。 OK OK OK， 好，即系咁嗱 嘅福祉， 系福祉，乜嘢攞福木， 即系屋企里边嘅福祉。 啊，系啦，不论 咁屋企照顾佢咪得咯？ 唔系啊，即系话譬如多啲啲咁嘅机构嚟照顾呢班人。 哦 ，OK，OK，、okay, 即系探访佢。 譬如探访啊，譬如有啲团体可能咧，即系话譬如可以服务佢煮饭俾佢食，攞埋饭俾佢，即系当系老人家嗰啲服务咧。 OK，OK，、okay, okay, 都系佢可以做噶嘛。 我又估，我又估，我估系嗰啲咧，佢哋个。应受性啊，其实佢哋系个群组嚟噶嘛，成日都好似系被忽略咗咁样啊，即系你要谂一个新嘅措施啊，冇顾及过佢哋嘅感受啊，所以佢觉得咧要为大家发声， 系 啦，我哋要讲，其实我哋系宅男啫，我哋唔出街，其实我对社会好有贡献嘅，提升佢哋嘅地位。 嗱，我哋可以具体少少， 好好， 具体落实一啲宅男好关心嘅一啲福利啊，同埋 例如上网嘅费用要减少，因为咧我成日都喺屋企度上网嘅咁样。 嗱，我俾几个先讲几个佢好正规嘅口号同埋政纲，系一般人都会好赞成嘅。 佢最终系选到 嘅，选到噶，佢系高票当选咗嘅，马上系佢真系 好另类啊嘛。 佢个名叫做山田太郎啊，好鬼似卡通名咁样。 山田先生你好， 系啦，咁咧嗱，佢有啲好正经嘅议案嘅，就算你边个人听到都觉得我好啊，譬如佢会话。鼓励二次创作，就咧保护咧嗰个版权咧就唔会肆意咧，即系话喂连少少戏仿都唔俾你，有啲似我哋香港嗰阵时讨论嗰个二创版权法啦，我哋都惊佢变咗恶法啦，咁样有呢啲嘅，好正经啊，系咪先？佢都有关注咧，就系因为日本系动漫大国嚟噶嘛，有好多地方咧有阵时盗版啊，就会咧就偷咗嚟就咁乱咁播，咁就唔系二创咯，呢啲系侵权啊嘛。佢又会话咧要大力打击同埋要保障呢一啲嘅创作版权嘅咁样。 好好好， 你好正经啊，系咪先？香港啲议员都会讲呢啲噶。咁你都睇唔到佢係以一个真真正正宅男界嘅代表出发。 係。 佢最后提出咗一个惊世骇俗深受各界瞩目嘅一个政纲。係、真係宅男先会有呢一种諗法。 我唔係宅男，所以我諗唔到俾你 開股。係啊，我而家开股啦。同幸福有关嘅。 咩叫幸福啊？ 性嘅福利啊！ 哦， 系啊， 点啊？ 我真系唔知啊，咩叫性福？我真系冇听过， 系 系咪叫做咩 sex show welfare 定唔知咩咁样咧？系啊 ，sex life 咁样啦。 好啊， 系啦，佢有佢个幸福系边方面咧？ 系 宅男咧就 佢唔出街噶嘛。 佢真实嘅对象嗰啲幸福咧，佢哋又唔敢嘅， 系 啦，因为佢哋唔敢同人倾偈噶嘛。 咁即系 佢哋比较中意睇网上面嘅嘢嘅。 佢系希望可以，譬如佢心里面嘅女神系一个。真系人嚟嘅咁，即系 唔系嗰啲动漫嘅主角咁样， 咁都可以俾佢哦， 唔系， 我谂 即系先俾佢做一啲 佢正光。如果喺香港咧，两个睇下先啊，两个字都得噶啦， 两个字就得。 喺信和门口派卡片嗰啲阿叔成日都讲嘅， 哦，四仔， 跟住讲咩嘅啫？ 冇噶， 冇错。 原来我都系一个，原来我都系一个宅男， 我 名都跌一跌添。 所以我留住一个题目，我留咗成个月，我每次想讲嘅时候都觉得入边有机会，有机会。呢个山田太郎佢最瞩目嘅就系提出要求成人作品去打格，去除格仔，冇码解码。 点解咧？佢冇讲个背后嘅原因噶， 有原因噶。 你先对唔住，我想话乜？ 因为日本嘅有打格噶嘛。 我知乜唔系。 佢而家就要冇码咯。 吓，全部都有 嘅 咩？ 成人作品咧，因为 打喺块面度嘅，打喺某一啲嘅地方， 重要部位要打格噶，因为佢哋嗰个叫做咩伦理监督协会咧，好严格噶，佢哋咧唔准有见到嘅，系啦。咁头先点解先会有阿叔讲嗰啲死仔冇噶，死仔冇噶？因为啲地下版嚟噶嘛，就叫游走于法例外嘅。但系佢而家就要争取就系法例之下嗰啲影视作品，成人嘅影视作品咧，佢要冇格仔嗱，佢有原因嘅。佢话咧，你哋唔觉得我閪咗个仔吗？ 啊， 先话翻俾你听，我日本人嚟先。 点样咧？ 系山田先生，唔系啊，呢个山田先生。 山田太郎 系 冇错， 山田郎 真系太郎啦。 系 啦，呢部好狼啊，真 系 好狼啊！成人作品嘅呢，看啊，呵下，打马赛克、打格仔，只会令到成件事变得更加色情。 哦，嗱，呢个系凡事成日都会有人咁讲噶嘛， 冇错。 你明明俾晒去睇，你觉得嗰件事冇个咸湿噶，仲有俾你即系喺度嗰个想象嘅空间啊，出啲唔出啲啊，嗰个格仔啊，我讲 佢而家佢嗱佢话佢咁样啊，举例，你个男人，你个心口，你会唔会打格仔？ 唔会啊， 冇错。你如果你对个男人嘅广告，譬如话哇，突然间嗰啲咩木村啊，嗰啲咩突然间出嚟卖广告嘅时候咧，卖太阳油，佢无端端本来系成个沙滩小子咁样走出嚟嘅， 系啊， 佢喺个男人个乳头度打格仔，你系咪会觉得好古怪？做乜哇？做乜嗰度打格仔啊？黐线啊！ 咁 样，唔系个逻辑先，你谂下先。佢话俾你点解？ 住嗰位事啦， 唔好又咁 解。唔系系啦，佢就话点解打格仔会令到件事更加咸湿？咁其中一个例子就系话，如果一个男士佢个乳头打咗格仔，你就会觉得好古怪，甚至乎你就会咧喺度笑住话：喂，嗰度都打格仔，哇，好好睇啊！咁样。佢话嗱，你掹走个格仔，成日都见到啲男明星啊，话罗仲谦啊出嚟卖广告冇嘢， 系 啦，佢唔使打格仔，你又唔觉得咸湿？佢话而家你对于人嚟讲性系理所当然嘅，但系而家你全部呢啲成人作品打晒格仔，嗰样本来食色性也，咁佢要开心就开心，你做乜要遮住嗰啲地方？你平时 就会有反效果。 系啦，你除衫，你自己除衫冲凉嗰度会唔会打格仔？冇 喂，咁问题系你除衫出嚟唔会俾人睇噶嘛？又 系 得鬼鱼嘅两样嘢，点解混埋一齐？ 就 唔 系佢讲到明系咸片，咸片就系俾人哋睇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 咪系啊！咁、啊、我都有角度，我系俾你睇，不过我唔会俾晒你睇咯。 系啦、 啊， 佢而家就系话你唔俾晒我睇咧，反而觉得更咸湿啊咁样。嗱，即系你 我会话嗱，我唔系佢个业界啦，即系佢如果佢嘅功能组别嘅话，佢系属于宅男界噶嘛，系咪？我唔系嗰边啦，但我听到佢咁讲嘅话咧，我可能会投佢一票啦。唔系，我系撇除于嗰个咸片有冇格仔，唔系讲紧嗰样嘢，系佢个脑点谂嘢啊？即系我会觉得佢系谂紧咧，唔系所有人都谂紧嘅大方向，即系代表住嗱。虽然佢好似呢一样嘢系为部分人或者为所有男士或者女士们啦吓，去谋一个福祉，但佢谂嘢同人哋唔一样嘅话，就即系话佢独一无二咯。 啊、 即系佢有呢个谂嘢嘅方法嘅话，佢会谂到一啲点样去保护你、保障你嘅方法，系其他嘅候选人可能唔会用呢个角度去谂咯。 而佢 呢一点我，我想赞。 而首先咧，佢当选啦，你话诶，咁、哎、你最后当选咁啊，是但一个都可能啦，阿茂阿秀都有得赢啦。嗱，佢唔单止赢，佢赢得漂亮， 嗯、 知唔知点漂亮法咧？ 成条街啊！ 佢系高票当选啊！ 佢唔止高票当选，佢系快票当选。 即係咪為之快票啊？ 咩叫快票啊？ 譬 如你由八點鐘，你由八點鐘開始有得投票， 係 咁通常大家都話：，我哋而家點票咧？點到夜晚啦，七點鐘啦，夜凌晨啦，終於知道咧，哎呀，桂花田確定當選啦，咁樣險勝對方一個馬鼻， 係， 但係佢係快票當選到咧，因為佢都有譬如計比例或者計個死線咧，你攞到某個百分比就贏噶啦嘛。佢、 哦、 係開票五分鐘就當選， 咁快， 因為佢五分鐘之內就攞到五十三萬張選票。五分钟之内， 咁快点到票嘅咩？唔系要即系投晒票过咗时间，跟住先至去开始点票。香港系咁样噶嘛？ 唔系我哋冇 suppose， 我哋唔会知道嗰个人投咩票噶嘛？ 应该咁讲， 定系嗰个商业版本？ 佢系以开票五分钟之内， 开票五分钟， 唔系话唔系开始投票，佢开 票 五分钟之内， 系啦，即系好多 已经开咗五十三万张佢嘅选票， 哦、 直情吓死你啲人一望到就话喂唔使，五分钟佢已经五十三万票。 我想睇下佢个样啊， 佢个样你真系横睇掂睇，佢系一个。 个样做乜啫？ 唔系啊，因为我就见到佢谂嘢咁特别啊嘛，我就想知道佢个样。 好啦， 有你谂下，如果一个 争取而争取咧， 但如果佢系一位 佢真系一个御宅族嚟噶，即系所谓宅男。 五十几万人， 我俾你望下啦。 就算佢为咗真系系啊，为咗争取而争取都好，佢可以争取到五十几万人啊去投佢票嘅话，呢个都一件事。 佢个样亦都系真系唔好意思，比较典型嗰啲宅嚟嘅，即系佢唔会突然间变咗个吴彦祖咁样噶。但佢真系一个肥宅，佢今年52岁， 系 同埋咧，因为佢一个宅男咧，当佢话俾人哋听佢有53万票嘅时候咧，佢用咗一个漫画嘅形式去表达咯。咩形式咧？佢就话 借票佢， 唔系佢就话你要记得翻《龙珠》里边啲角色先。 哦、 里边有一个叫做里边有一个叫做菲利大王咧，唔知你有冇印象咧？好啦，总之有个反派啦。佢就当佢当选嘅时候咧，佢即刻喺佢个推特度发表佢嘅胜选感言。 系 佢就话啦，各位。我飞嚟而家嘅战斗力，我宣布有53万啊！ 嗯， 嗰阵时龙珠咪有嗰个战斗眼镜嘅，会睇到，哇！你宏远组战斗力157啦，咁样嗰啲啦。佢话我战斗力53万啊，但最终佢要修改，因为54万啊。 哇、 哦！最后点解呢个新闻呢即系好多地方都关注呢其实就真系好似阿祖话斋，唔系因为佢打格仔呢件事觉得好爆， 系 而系话喂。佢哋係可以有一個咁小眾嘅人，都會有人願意企出嚟代表佢、 嗯， 哪怕係再小眾嘅聲音咧，都冇被忽視。喂，真係學你話齋，邊有人會走出嚟話我代表宅男同你同你 少數咯，已經 唔係咁你始終唔會係最大規模噶嘛？ 我估怎樣都唔會喺同一個選區裡面有成50几万個宅男啩？ 即係嗱， 跟住都投曬佢票嘅，一定係爭取到其他普通嘅朋友、男士、女士都選擇咗佢咯。 即係你諗下香港，你夠知道可能好多人打機咯、 嗯， 但你都冇一個人夠膽開宗明義話我代表打機嘅，我代表電競嘅，我代表呢一班即係僆仔嘅咩廢青界嘅。 嗯 即係所以好多譬如台灣啲人都會攞佢做個案研究咧，除咗即係你話阿台日成日都好多文化交流之外咧，佢哋睇 又有選舉啊嚟㗎， 佢哋睇中嘅就係話，喂咁少數嘅聲音都有人代表佢，同埋嗰個人唔係傻喎，佢都有文有路喎。頭先講嗰啲咩保護創作自由嗰啲咧，所以佢話喂，真係好難得㗎，真係、嗯。當然咧，佢可以無格嗰樣嘢就更加令人覺得真係破格啦，真 係。傾緊㗎啦，咁係嘛？ 佢可唔可以？應該係㗎， 即係你有個咁樣嘅政綱嘅話，你都要履行到㗎嘛，係咪先？ 吓，冇话佢讲咋，唔 系如果佢 讲完做噶啦， 起码都尝试啊嘛，咁样 系咯，佢自己本身 对得住嗰54万嘅选民啊， 佢自己都系利益嘅即系持份者嚟噶嘛，佢都系宅男嚟嘅，我哋密切留意住呢一啲少数声音点样发声。 日本嘅 DNA 啊，系呢个歌名啊。日本嘅 DNA 唔知系咪就系宅男啊，或者动漫啦、啊、吓、啊。唱歌嘅朋友咧，我哋估系咁读嘅，就因为我哋唔系小白啊嘛。Beyond， 你点会话你知系咪小白？ 唔系因为佢个歌手个名系 B E Y O O O O O 有五个蒙伟亮， 系 系啦， 即系等于哦咁样。 唔知点读啊，所以我哋咁估嘅咋 ？Beyond 系啊。日本的 DNA 啊， 日本的 DNA 啊，真系 叫日本的 DNA 啊， 系啊，个歌名叫日本的 DNA 啊嘛。 头先你喺度估歌名噶嘛喺度， 唔系我估紧歌手名啊， 系啊，歌手名啊。OK， 好啦，你嚟嚟嚟， 系好配合你头先嗰个嘅日本新闻啊。好嗱，早阵子咧 又系冇价噶， 唔系冇啊冇啊，有啲嘢系冇咯。 好啊， 咁啊，我早阵子因为讲过咧，全球诶话有一间酒店嘅集团 系 全球唔知有几多十间嘅酒店，百间嘅酒店咧就将会话因为响应环保。咁跟住呢就有啲嘢冇咗，记唔记得？ 我冇咗机械人囉。 咩呀 咩呀， 你咪话佢唔再用机械人提供服务㗎嘛，你讲过一次㗎嘛。 唔係呀，另外喺个唔使嘢呀定咩呀， 唔使嘢就不嬲都有㗎啦。 唔使嘢呀， 不如你解说啦。 冇咗咩呀，冇咗 叫 床服务。 唔係呀，酒店集团就为咗响应环保，所以呢就唔再有呢个叫做 拖鞋。 酒店里面嗰啲叫做 洗手液， 系啦， 唔系冇变咗，系可以个樽系可以循环再用， 冇咗迷你版，系啦，嗰只 大樽你揿出嚟， 有我而家去嗰啲酒店都系用嗰种嘅，好多都系按墙式咁样咯，揿揿揿， 系啦，咁呢啲系人哋自发性噶嘛，系咪先？即系话，哎呀，我为咗响应环保啦，又减少咗呢个叫做即系嗰啲叫胶樽啊、弃置嗰啲嘢啦，即系爱护地球，从嗰点出发噶嘛，系咪？即系一来佢又悭皮咗。好啦，二来又可以环保啦嘛，咁呢啲系自发性啊嘛， 系 嗱而家咁样啦，即系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规矩嘅，喺呢个广州，系啦，咁佢哋嘅广州市嘅文化广电旅游局 系 就话啦，嚟啦，嚟紧我哋嘅广州160多间嘅星级酒店，总共成30,000间房间嘅吓，因为佢哋每日咧都即系每日啦，都消耗咗成咧170多万件嘅即弃用品啦，系啦，当中包括诶厕所里面嗰 set 嘢啦， 系， 咁佢就话啦，好，而家就规定啦，上海嘅酒店由7月1号起啊，已经唔可以再用呢、这个。酒店房间嘅六小件 即系六样嘅细件嘅嘢咯。不过唔知佢嗰细件系包括咩咧？ 系啦，六小件就包括牙刷啦， 系 尼泊梳啦，梳刨啦，鞋刷啦，仲有呢个浴刷啦，即系可能擦身 背嗰嚿嘢啊， 有啲咁嘅嘢咁样去， 有啲有嘅，有啲 捽下身 嗰 嚿， 我估系海绵仔， 系啦，咁样咯。佢呢六小件咧就话酒店房间唔会再提供俾大家啦。 可唔可以讲多次有边六样嘢啊？ 好，猜猜我是谁啊？ 系啦， 牙刷、梳、梳刨、鞋刷、浴刷、指甲锉。 O K， 好啊。 总之其实一等于所有旅行用品你要自己带咯。 基本啦，但佢又冇话用嗰啲叫做冲凉简易啊嘛。 咁因为佢冚咗落墙 啊 嘛， 佢转封装啦，嚟呢啲咧佢就唔会再提供啦。嗱嗱，头先我哋讲紧啊嘛，即系嗰啲酒店集团咧系因为响应环保志愿咧，就希望减少啊嘛。但呢度 法例規定嘅， 佢係法例規定。 咁拖鞋啊，有冇限啊？ 拖鞋就冇喺呢六小件入边， 因为只鞋比较大啲，系六大件嚟噶。 但其实都好噶，即系未慢慢提醒大家，有啲嘢你咪自己携带咯。即系你用紧嗰支牙刷嘅话，你屋企都要刷牙啦，系咪？咪带埋去旅行咯。我自己平时都会咁样做。 但如果你系紧急去公干咧，有好多人咧行到一半嘅时候咧， 如果真系成日都要做嘢嘅话咧，你嗰个平时 travel 嗰 set 嘢永远都已经喺度噶啦。 咁究竟佢会唔会减翻少少价噶？ 嗱，我唔知。不过咧，佢就话啦， 系咪 成本嚟？轻咗个，轻 咗。 佢个规定好严格噶，佢话咧，如果有酒店违反嘅话咧，吓违反呢个叫做有关嘅规定咧，将会罚500蚊人民币至到5000蚊人民币不等噶。 但我想问，如果我举手即系我打电话去 reception 问佢哋啦，啊，我可唔可以有牙刷啊？我唔记得带咁样，会唔会提供啊？ 跟住佢就同你讲啦，循环再用佢要唔要啊？ 我今朝嗰支自己又带翻嚟嘅， 系啦，啱啱退货。 系啦，我哋嗰啲 垃圾桶，你 唔算六小件，我哋唔抌噶。 系啊，另外。市民即系话你嗰啲游客咧系可以举报翻嗰间酒店哦， 系有提供， 佢提供举报佢。 哇，咁你如果插庄教得唔得咧？ 好似中国一贯嘅措施， 系丽晶大宾馆，跟住摆咗上去，咁大家自己准备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热带风暴杨柳今日会稍后靠近华南沿岸，天文台会考虑在下午发出一号戒备信号。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涂谨申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说，政府若果引用紧急法，权力将无边无际，认为目前不和平的示威者占少数，香港有足够警力应付，引用紧急法是不合乎比例，认为政府应该用政治方法解决问题。涂谨申认为特首林郑月娥表明不接受示威者的五大诉求，质疑他为何要对话。出席同一节目的自由党党魁钟国斌认为，政府若果使用多年来未有使用的法例，是难以评估外国社会的反应和影响，有可能出现撤资。他又说不相信压迫性的方式无法解决问题，期望政府不要轻易使用极端手法处理。有报道说，有中大中医院学生表示，近月过关到内地实习时被多次检查手机和随行物品，为免被扣查，过关前都会清理手机和社交媒体内容。中大中医学院回复查询时表示，已经通知实习学生，若果有需要在实习期间返港，会尽快安排，下半学年可以在香港实习。中医学院指出，过去多月密切留意社会状况发展，明白学生的忧虑。校方在今个月上旬已经安排老师陪同学生过关，并前往内地实习地点。今个月下旬亦会再委派老师到内地探望。学院亦都已经通知学生，如果有个别需要或状况，立即同学院联系以提供协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总统特朗普希望尽快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蓬佩奥接受当地传媒访问时又说，他认为美中贸易谈判已经取得实质进展，但他不想定出达成协议的期限。他又说，政府明白贸易战对农业州份的影响，亦都希望保护农民，但暂时未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时间表。另外有报道说，美国商务部至今收到超过130间美国企业申请向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出售产品的销售许可，但政府至今未发出任何许可证，晶片商和软件公司可能因此损失几百亿美元的收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天气酷热和有烟霞，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风势较大和有涌浪。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77点，升13点，成交金额42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92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06点，跌37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2蚊，跌4.2；盈富基金26.4冇起跌；小米集团8.73跌6仙；金地双至8.8升1仙；中国平安89.95跌2.5；石药集团15.54跌7.6；建设银行5.81升3仙；友邦保险75.4升5仙；吉利汽车12.26升0.6；美团点评74.05跌9.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846，日元105.84，瑞士法郎0.982，澳元0.674，加元1.331，新西兰元0.634，人民币7.158，英镑对美元1.228，欧元对美元1.109。日经平均指数报20,489点，升33点。港金现价报14,390蚊，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35.53美元，卖出1,535.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摩城 定子豪，有咩送俾我哋嘅学生？ 天怡，我哋谂到啦， 送毛啊！ 咩毛啊 ？No 毛啊！ 何解呢？ 就系、是、要用一个平常心迎接新嘅学年。 正所谓物稀情意重，千里送阿毛啊嘛！ 好诗，好诗。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将呢一份开学礼物送俾每一个家庭。 喂，你咪话好难请人，我有个好办法噃。 系，讲嚟听下。 劳工处嘅工作试验计划，介绍嚟嘅新人，无论做全职定兼职，30日试工期间，公司同佢冇雇佣关系。之后劳工处会俾佢最高7800元嘅津贴，公司就俾500元。嚟我公司试工嘅新人，工作经验唔多，但肯学肯做，我请咗佢做长工啦。有兴趣就打2152-2090问下。 二台通识60秒。 好耐冇见你啦，毕咗业之后有啲咩计划啊？ 我谂住做下兼职先咋，不过揾咗好耐都未揾到、啊。 咦，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应该可以帮到你、啊，你有冇听过呢一个计划啊？ 啊，我知道有呢个计划啊，只要系15至24岁，学历系副学位或以下嘅离校青年人，就可以透过展翅清健计划揾工。但系佢哋有提供兼职空缺嘅咩？ 有噶，除咗全职之外，佢哋仲有好多兼职嘅在职培训空缺提供俾年青人选择噶。 咁就啱晒我啦。咦，咁我可以去边度睇多啲资料啊？ 你可以上到展翅清健计划网页 www.yes.labor.gov.hk 了解多啲噶，而且可以去到佢哋 Facebook 专页人人有本事，仲可以睇到最新嘅招聘日资讯添噶。 好，等我即刻去睇下先。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洁彤、魔莉。 二台通识六十秒。 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递人啊嘛。 猜猜我是谁？猜猜我是谁？我哋今日咧就题目同你嘅食系好有关系嘅， 就系、是、快餐店，冇错。电话号码咧系1872388，想同我哋玩游戏啊，攞呢个纪念品嘅话咧，而家可以打电话俾我哋啦。 系啊，嗱，电话旁边已经有听众打嚟噶啦，1872388。如果你都想估下我哋今日呢个主题快餐店嘅话咧，欢迎可以打嚟啦。 系啊， 电话旁边系边个 ？Hello， 你好。 Hello， 陈太。 Hello。 你好啊，陈太。 是咪我啊？ 系你啊！ 你 系 咪陈太啊？ 系啊！ 我系陈太啊！ 你好， 主持你哋好啊！ 你想食焗猪扒饭定食叉油鸡饭啊？ 快餐店嗱， 我想拣阿祖， 你想拣我系咪啦？唔一定系食物嚟嘅，亦都可以喺个唔同嘅快餐店啊，你会见到嘅嘢啊咁样啦。同埋我哋要提大家嘅，快餐店同茶餐厅系唔一样嘅。 其实你唔使提大家，你提自己得噶啦。 系啦，系佢自己问啫嘛。头先又问， 你哋两个冇混淆，即系我有混淆啊嘛。我谂题目嘅时候，我唔想搞乱我哋嘅听众啊嘛。 请继续。 好简单嘅啫，第一样 tips 嘢食嚟嘅， 系 食物， 食物嚟嘅。不是所有快餐店都有，不过我会说在香港来说都挺多会有的。而其中有一个的快餐店呢还很出名这个的食物的。 嗯。 是啦。午市会有得卖的，早餐就没有的，晚市都会有得卖的。 很出名的。 出名的。 其实几间都很出名 的。是什么来的？ 什么话？ 肉类定系 点 样 噶？有肉类啊， 因为严格嚟讲，你嗰个 tips 就系话一个有得好好食嘅晚餐咯。 咩有？ 因为佢冇早市早餐 冇 噶嘛。 有 lunch 有 dinner。 哦 ，lunch 同 dinner 都有嘅， 系其中一间快餐店好出名嘅嘢。 特别出名嘅， 特别出名。 系 系咪四个字噶？ 系四个字嘅。 我估到啦，四个字。 系咪连埋个铁板一齐上噶？ 唔系连埋铁板上嘅。 系啊，四个字嘅咋？ 但系都几热嘅，攞嗰阵时要小心嘅。 其实佢严格嚟讲咧，又唔系四个字喎。 猪扒 饭系 冇错，恭喜你，恭喜你啊，陈太。 点解我话严格嚟讲，佢又唔系四个字呢？ 因为之前有佢个 有个咩歌噶，有阵时佢会讲句。 但嗰个都系大 咩咩 嗰間啊？ 唔記得咗啦，唔緊要。 唔係，我唔係淨係講嗰間嘅，其實其他快餐店都可以有焗豬扒飯噶嘛。 係啊係啊， 所以我就唔使加嗰兩個字，係四個字嘅啫。 咁好。 係啊，好好啊，係咪先？ 你管得叻啫。 我都覺得係。阿祖又出得精喎，真係。係 啊。 哎呀，你哋一拍即合啊，好唔好？就送個就送個焗豬扒飯嘅嗰個兜俾你啦。 有紀念品送翻俾你啊，陳太。 好，多謝你，陳太。 多謝曬。 好，拜拜。真係好出奇，唔係好出奇，好出位喎。呢個焗豬扒飯咧，唔知點解你頭先講咯，諗諗下係啊，就中 係啊，即係尤其是咧，我會喺做舞台劇演出嗰陣時入台嗰陣時咧，好似一個習慣嚟㗎，咁要揾一間咧食翻個焗豬扒飯先，先至覺得咧係夠 energy 夠力啦，可以做戲㗎啦。 我早兩日咧，我就去嗰啲大開心嗰度咧，我特登排隊咧，我就話我要焗豬扒飯咧，佢同我講話啊，焗豬賣曬啊，焗海鮮飯得唔得？ 行咗个雷， 我即刻选择走咗。 系啊， 系啊， 系几有代表性嘅。 即刻唔想食啊，咁样真系。 猪扒饭啊，快餐店会有啊。 OK， 好，我哋再听第二个电话啦。嗱，今日系讲快餐店，俊熙小朋友。系你啦，啊！我听到你话想揀桂花田姨姨，好啊， 冇啊。 你想揀边个？你揀豪仔哥哥定系桂花田姐姐啊？ 猴仔哥哥， 猴仔哥哥，好啊好啊， 啊好好衰好差咩？点解要冇啊？ 唔系因为最衰，我提咗你个名先，小朋友就有反叛嘅性格嘅。好啦，你中唔中 意？小学鸡行为你有冇做过啊？ 吓？ 啊，咁唔知咩你啊？ 有冇成日去快餐店食嘢啊？ 唔算成日啦。 唔算成日，一个礼拜六次到啦。 梗冇啦！ 好啦好啦，嗱呢样嘢咧系摆得落口嘅，摆得落口嘅，咁咧好要加钱先有嘅、哦，即系咧唔会就咁食个饭咧就送俾你嘅、哦，通常都要加钱先得嘅咁样，系啦，咁咧就好有得饮有得食噶嗰样嘢， 有得饮有得食噶， 系啊，有得饮有得食噶， 系加噶。 要加噶， 要加钱， 通常要加钱噶，系。 就算嗰个一个套餐咁包一， 好少咯。有、我见过有嘅，有某一个牌子嘅快餐店咧，佢个 set 咧就有埋嗰样嘢嘅。但一般嚟讲咧，你就要起码都要加钱咧，你先可以换到呢一个咧又有得食又有得饮嘅嘢 个 噃。 系咪三个字或者五个字噶？ 系冇错， 系啦， 三个字或者五个字啊。 系啦，你答中嗰个关键三个字都够噶啦，系啦。 调味粉。 唔系， 我最中意就系你咁中意食调味粉啦。点解你要咁做咧？系啦，你 因为佢调味粉点饮嘅咧？ 点解可以饮咧？ 我哋听阿俊熙讲先。 因为你话食啊嘛，咁某快餐店佢成日出嗰啲都系有嗰啲调味粉噶嘛。 食食嗰啲啊，可能系。 哦，嗰啲啊， 但系聪明喎。 咁点样饮咧？点样饮啊？ 有得食有得饮，你都要听埋呢个字喎，俊熙。 特饮。 咩特饮啊？ 系啦。 即系嗰啲。套餐又要加钱先有嗰啲饮， 仲要有得食有得饮，话咩特饮啊？ 佢就系要嗰个咩特饮啊？ 系啦， 佢仲有两只颜色噶啦，系好唔好？ 系啊，俾埋呢个贴士你啦， 两只颜色嘅，两 只颜 色 系啊， 系啦， 好啊。 嗱，有其中一间啊，唔系有两间咧，啊唔系有三间都系啊，嗰三间都会特别有为咗佢咧而有一个餐。 我头先咪话咯，有啲 我唔知， 有啲就会连餐咯。嗱，你唔好理佢连唔连餐啦，总之而家收到个范围就系特饮嚟嘅。有两隻颜色嘅，有得饮有得食嘅，系咩嚟噶？ 通常都系夏天饮多啲， 冇错， 系啦， 边饮啊？ 系啊， 系 咪好少可饮呢啲？ 要唔要我用弹琴嘅方法俾贴士你啊？ 点为之弹琴？ 等 噔噔噔噔噔， 系啦，系呢个啱。 噔噔噔噔噔， 嗱五个字嘅话就系 噔噔噔噔噔， 三个字嘅话就 噔噔噔， 系啦。 噔噔噔噔噔， 嗱你拣咧，我哋俾你拣第一个字或第二个字或者第三个字， 俾唔系你我头先咪话两只， 冇错两只颜色， 你觉得边两只颜色系啊？嗰杯嘢饮， 佢完全谂 啡色同埋白色， 白色就中咗嘅， 啡色又唔 系 好正确， 唔系啡色， 唔系 啡 色， 啡啡红红咁嘅， 唔系系啊， 佢未有谂法啊， 红色啦， 枣红 色嚟， 枣红 色 嚟， 系啊，枣红色， 枣红色加白色。你隔篱 第一个字同颜色 可乐加雪糕， 哎嗱雪糕呢两个字咧喺我哋个答案里面，如果五个字嘅 系有嘅， 得里面系头两个字嘅。 头先你如果雪糕加可乐嗰只叫做黑牛， 系啦，似噶啦呢个方向行啦，俊熙 系啦，第一个字咧， 你身边有冇屋企人帮到你啊？ 我哋俾多啲提示你， 妈咪咯， 妈咪咯，叫妈咪讲啊。 第一个字同颜色有关嘅， 我俾佢啊。 唔使你嚟试都得啊。 你自己试， 第一个字系颜色嘅， 唔 系第一个字好冻噶。 红橙黄绿青蓝，自己当三个字先啦。 你拣三个字嗰个 version 啊嘛，我哋 系咯， 系啦， 系咯。 红橙黄绿青蓝， 朱红豆冰， 冇错。第一个字说唔系， 你头先叫人哋估三个字啊嘛。 系啊，我话三个字五个字都得，系啊 ，OK 嘅，中咗啦，你终于都 恭喜晒，恭喜晒， 就系朱红豆冰啦，系啦，因为有啲餐真系你要加起码唔知五蚊十蚊先有噶，有啲 系有啲十蚊， 唔一定噶， 系啊，唔一定咯，我都知你实会咁讲噶，系咯， 有啲系红豆冰餐咯。 我同你倾几句，梗系知道你系最中意同人哋辩论噶啦。多谢你，俊熙。 开学啊， 系啊，我已 经 收咗你线噶啦。你其实而家讲唔到嘢噶啦，拜拜。 cut 人线系嘛？ 哇，我同我仔 cut 唔到佢线啊嘛，而家 cut 佢线啊嘛，可以。 好啦，恭喜晒俊熙啊！ 好啦，下位听众又系你，喂，仲系 多。拜拜啊！ 拜拜 ，thank you， 俊熙，拜拜。 同住阿俊熙，好啦，你系边个？下个听众 ，hello， 黄小姐。 喂，你好啊。 系啊，你好啊。 hello， 黄小姐你好，要拣阿甜。 我梗系要拣甜甜啦，我系妈咪级噶嘛， 好 开心系咯， 太开心啦，真系你啊！ 好啦，嗱呢一个咧就嗱，我哋举个例啊，我哋有四间嘅连锁，即系嗰啲叫做快餐店啦，好唔好？ 快餐店真系唔止四间连锁， 我即系咁讲啊，五间系啊，五间里边 唔止噶，都仲有好多噶，可能个牌子冇咁大咋。 嗱，我只系想话有三大间啦，系一定有嗰样嘢嘅， 哦， 咁咯，即系嗰个范围啦。 好， 咁咧通常咧，你嗰样嘢咧，你觉得啊有佢喺度咧就会好啲噶，因为咧方便咗嘅。 哦， 系啦，方便咗嘅。如果有嗰样， 系咪个个都觉得方便咗噶？ 系嘅。 啊好，个个都觉得方便咗嘅，有佢就 系啦，系啦。咁啊，跟住就系啦，因为你会觉得我行去其他地方咧，我都 OK 嘅。 我知咩嚟噶啦？ 系啦， 我头先都想出呢条题目嘅， 我未谂到啊！我同阿黄小姐继续一齐估啊。 咁啊，一啲建设嚟噶啦，好唔好？唔食得嘅 一啲设施，一啲设施， 系啦，系啦。 会唔会系洗手间啊？ 唔系， 唔系， 因为洗手间你就当几乎间间都有啦，因为佢法例规定都要你设定一个。 佢话你系行远啲都会有啊， 都安心， 都 安 心，即系可以揾位噶啦，系啦， 系啦。 哦，即系嗰啲行远啲都可以揾位噶。 唔系，即系话你有嗰样有咗嗰样嘢，你行远啲揾位，因为都要揾位噶嘛，系咪先？都唔使担心咯，即系会俾到你安心，系咪？ 咁要唔要讲俾你听？唔使担心啲咩啊？就唔使担心。 有啲嘢 会错过咗啲嘢咯， 系啦。 会唔会嗰啲系嗰啲感应器嗰啲啊？ 又唔系， 即都系有嗱，嗰个感应器都系一个提示嚟嘅，咁但系我嗰样嘢就唔系嗰个提示咯。 系啦， 我估到啦， 估到啦， 我怀疑自己估到， 系噶啦，俾信心 以前冇嘅，系呢一两年先至多咗一个咁样嘅，都算系 都唔止一两年啦，五六年啦，都有 噶啦， 都啱噶啦，你呢个方向实啱噶啦。 嗰啲牌啊，揸住嗰啲，如果系即系嗰啲。 你又近咗啲啦，但又唔係牌喎，即係嗰啲牌咧，即係 高科技啲， 係高科技啲， 高科技啲嘅， 先進啲，你一定見過 嘅。高科技啲嘅， 喺食肆見過嘅， 快餐店，快餐店， 快餐店見過，唔係嗰啲感應器啦，唔係嗰啲揸住嘅牌啦。 你可唔可以將佢二合一啊？係咪啊？將科技， 其實我從來都唔知佢嗰個叫咩名。所以我唔知 三個字咯， 啱 係啊，三個字咯， 即係感應器唔啱，唔係感應器 咯，得得得得咯，得得得咯， 我都唔知哦。 最尾個字係我俾，幫我哋俾最尾個字你啊，平咯， 好啊， 係啦， 平平咯，最尾個字係平。 喂，又出噶咯喎， 好出噶啦，嗰個字係個平字。 有个平字 系啦，得得平 字平 啊， 好嘢， 真 系 好。 即系嗰个感应器其实啱嘅，但系嗰个牌亦都啱嘅。但系通常即系唔系间间有嗰啲感应器噶嘛，亦都唔系间间怼个牌啊嘛。嗰个显示屏就肯定话俾你听，嗱，你而家嗌嗰个飞个 number 就系喺嗰度啦嘛，系咪？ 哦，即系 啱啱啊，系啊， 多谢晒你啊，咁大嘅提示， 你估得叻啫，我都未估到。 系啊，好啦，恭喜你，黄小姐。 因为头先咧，我会谂咗咧，系而家有一啲嘅快餐。店咧，佢会有个俾个牌你，你就嘟嘟嘟嘟嘟，跟住咧就代表你可以 攞嘢咯。你唔好讲咁详细咯，先本谂到个题目啊，呢个而家冇咗啦。 冇咯，咁我都 有嘅，我哋有货噶嘛。 好啦，休息一阵啦，跟住翻嚟继续同你玩快餐店啊。 情人如留不低情。 也会逐渐流逝。人生在世，往往未够还独占喜欢的那位，怀念够便放手才算实际。当作遗憾美，无谓半生不死，得不到更完美。牺牲世界只懂仰望你，才知代价不菲。你还是你，明日与他一起，浪漫奇情总算合情合理，无下望我秒速枯死。即使再喜欢，仍然高攀不起，没有资格去承认爱你。你的他长存不死，或老人随手可得，怎可以比？如临大敌便光鲜恭喜流泪，哪有人惦记？只需将潇洒忍痛告别你。这么肤浅，不需要再怀念。松开两臂，走出你视线，逃出我的心田。痛完便算，前面有新开端。心境蜕变，伤风便能避免。无暇为你惹起争端，即使再喜欢。 佢系连仙雅过路人啊，唔知你有冇路过行过快餐店咧？有嘅话就同我哋玩下啦，因为今日我哋嘅猜猜我是谁主题就系快餐店啊！电话旁边又有朋友啦，你系边个 ？Hello， 黎生。 喂 ，Hello， 猜猜我是谁？黎生。 喂，黎生，系 你好， 系啦 ，Hello， 系攞张飞仔嚟啊，攞饭啦， 系啊，你拣边个嘅问题啊？ 曾志豪啊， 曾志豪，好 啦，嗱呢样嘢咧就真系近呢。可能是一年先至会出现嘅啫，顶笼两年嘅啫，真系呢一两年先会出现嘅啫。咁啊，就几时你会攞到佢嘅咧？就通常你就连埋个托盘咧，你去嗰度攞饭啊，攞你个餐嘅时候咧，佢就会挤埋嗰样嘢俾你噶啦。以前你系冇见过呢样嘢嘅，而家佢就会多咗呢样嘢俾你啦。咁啊，你攞咗佢之后咧，就用一次嘅啫，第二次就唔用得噶啦。 哦， 系啦，咁你估啦。 同环保嘅嘢有冇关系噶？ 系咪两个字啊？ 系咯， 系咯，我未估到啊。 系啊，系噶啦。 哦， 纸巾 唔系，不嬲都有纸巾噶嘛。 喺个盘度嘅。 系啊，总之就系 呢一两 真系得呢一两年先有嘅，系啦，应该系啦。以前真系唔，佢都未兴嗰阵时，都未兴呢件事。 可能我估错， 系可能你估错咧。 我未估到。 就通常你去托盘度攞嘢嘅时候，嗱，由于时间关系，我俾多个近啲嘅 tips 你。跟嘢飲有關嘅， 哦，飲管， 飲管就不嬲都有， 不嬲都有噶啦。但你呢個方向就好正確噶啦，向嗰個方向邁進。 係咩顏色噶？咩顏色？ 咩顏色啊？ 米色啦，係嘛？通常 唔係你當一講個就出埋噶咯喎，嗰隻色，嗰隻色就俾第二個 tips 你啊，飲就飲啦，熱飲有關嘅。 想唔到， 我都想唔到。 系啊， 呢一两年先至有。 呢一两年先有嘅，真系咧嗱，因为可能你哋唔饮热饮啊， 我 成日饮噶。系啊， 嗰支笔笔啊， 唔系笔笔，咩笔笔啊？ 即嗰啲搞 搞棍， 咁你咪开埋股咯已经。 吓，系真系冇。 点解呢一两年先有嘅？ 而家佢唔用羹啊嘛，你搞到而家开咗股啦。 我唔怕，咁咪 就系嗰支棍。 木棍啊嘛， 我 木棍 嗰条木棒啊嘛，你无端端笔笔你都讲埋啦，大佬啊！你负责啊呢个答案， 我冇问题啊，我觉得你我哋都冇讲到木棍，我哋话搞搞棍啫嘛，所以礼物当然系送俾黎生噶， 黎生都有讲话嗰支嘢咯，系啊， 咁离晒谱啊， 好离谱啊，我觉得人哋问你咩颜色你又唔答， 咁我点讲咗我木色咁啊，即系知道木噶 嘛， 咁我咪话俾你听热饮咯， 最紧要皆大欢喜，真 系 有礼貌。 唔系我哋讲清楚啲先，因为以前咧未有环保意识咁强。 强嘅时候咧，你饮饮佢会俾个胶匙羹你嘅。而家咧佢就全部攞咗一条木嘅，当系好幼嘅雪条棍咯。佢就全部就用咗嗰个就当系一个代替品咯。咁啊，真系呢一两年先有 嘅 啫嘛，仲要系热饮先有嘅。 黎生系估到噶， 系咪啊？黎生你有估到？ 咁样讲，我发觉其实。前日我都有用過，不過而家咁樣睇一睇， 就而家記得翻啦， 記得翻，抵你攞到呢個獎嘅。 係喺M字頭嗰間餐廳。 M 有啦，其他 好似幾 轉噶啦， 係啊，都有 噶，陸續都轉噶啦， 係啊，係啊，係啊，我哋一齊為環保出力啦，好冇？ 好啦，多謝曬黎生， 拜拜。可唔可以下次唔好咁樣穿橋穿曬出嚟咧？ 唔知穿咗嘛？咦， 又似你真係， 我初都以為牙籤啊， 牙籤得呢兩年先有嘅咩？ 好，我哋聽下個聽眾嘅電話啦，好冇 ？Hello， 你好， 真 真，我是誰？劉小姐， 劉小姐， 係， 你揀阿田定阿祖 ？Hello， 揀阿田啫，我幫你開股， 係啊。刘小姐，我家田好嚟啊嚟啊！ 小学鸡啊，小学鸡，我可以报复，我话俾老师听。 一人有三个字，间间快餐店都会有噶啦。 好， 后边只狗都想答我 先。系我要食啊！ 系啦，三个字，诶，间间快餐店都有。 系咪食品嚟噶？ 唔系食品， 但系间间快餐店都有嘅。 一定有，系啦，冇佢都唔得嘅。 我知啊，我估到，大你五百万。 好啊， 系咪同机器类有关嘅？ 有关嘅， 好 系啊， 机器有关 系啊， 机器类 三个字噶嘛。 系啊，咪三个字咯。我一嚟，我 同我哋呢个行业都好似噶，嗰个字系咪啊？同我哋呢个行业嗰个机器都好似噶， 系 耶， 系因为你都谂过， 我谂我都想讲， 我都有谂过呢个，系咯，系啦，真系间间快餐店都有嘅，甚至咧可能系会多过。一个添， 系咯， 系咪？ 我要用翻头先阿田嗰个讲法，我系咪你嗰啲有钱嗰啲啊？ 吓， 你估唔估到啊？其实洪仔头先都俾咗个 tips 你噶， 小姐你可以问问题嘅。 你问问题啊？你问问题。 机器嚟嘅，头先洪仔讲同钱有关嘅，好明噶啦，呢个 tips 就。 收银机。 好嘢，好嘢。恭喜恭喜恭喜！ 系同我哋收音机啊，差唔多。 我劲唔劲啊？你两个 tips 已经估到啦，已经。 叻 啦！ 好，恭喜晒刘小姐 ，thank you thank you， 好，拜拜， 快快脆脆听到 个，听咗个。 不过咧，就嚟呢个 tips 都唔准噶啦。当佢哋用咗好多嗰啲自助式嗰只咧， 但系都仲有一部喺度噶。 唔系，我知啊，就嚟迟咗冇啊，冇得讲添啊，真系。好啦，听埋呢个啦 ，hello。 喂，猜到我是谁？ hello 啊，冇啦， 哦冇啦，哎， 我 哋 冇搏到， 我哋玩得太快啦，唔打俾佢啦，真系。 咁我有， 我哋自己玩啦，你好好好。 嗱，呢个我觉得系高级嘅难嘅 ，OK， 食物嚟嘅， 系系。 如果我冇记错，应该得一间香港嘅快餐店系有嘅啫。 咁犀利？ 唔系间间有得卖嘅 ，OK， 食物嚟嘅。呢一种嘅食物咧，由外国传入，但系亦都有我哋香港嘅特色。 香港特色， 外国传入，但系有香港嘅特色， 唔系间间有。 黄牛 火锅，唔系，两个字嘅。 我知都有个牛字嘅， 冇， 我冇啊， 系啦， 嗰个 两个字。 喂，佢首先咧要缩窄范围，得一间有啊嘛， 我咪帮你缩窄咗噶咯，你仲想我再缩窄？ 你有咁多间快餐店，你成缩窄一间。 但我唔只有一个 tips， 你估唔到，唔可以话我 tips 窄噶。 配合香港嘅食。 外国传入嘅呢种食物，但系有香港嘅特色嘅 鸭胸， 唔系， 唔系， 冇啲咩肉类喺入边度嘅 珍珠奶茶嗰啲珍珠， 两个字， 珍 珠 系香港， 我提你啫，系啦， 两个字， 鲍鱼 唔系， 鲍鱼 点 解香港 有鲍鱼鸡粒炒饭啊？ 系外国嘅连锁式快餐店嚟， 炸鸡 有得卖，诶，向呢个方向谂系啱嘅， 炸咩啊？ 但系同炸系冇关系嘅，但系佢嗰个地方另外系有得卖炸鸡嘅。 哦，田鸭 唔系炸鸡同田鸭有关，边间 咩有间快餐店佢有北京田鸭嗰个烤卷噶嘛？ 哦，唔系， 咪咯，我都啱嘅，都系得佢一间有嘅咋。 沙律啦， 沙律， 你佢揸 嘴 得啦， 你个样你一气壶 啊 嘛， 冇头水啊嘛， 饱唔饱噶食咗？ 唔饱嘅， 唔饱噶， 嘢饮嚟噶， 唔系嘢食嚟 嘅， 黄色嘅你会见到有 薯条啊， 唔系薯条，点会得？系啦， 黄色嘅， 考到你哋两个你系咪啊？ 我惊我而家嘘你咋？ 我觉得好葡挞 葡。 卖炸鸡嗰间系有葡挞卖嘅，外国传入但有香港嘅特色，黄色两个字，应该系得佢一间快餐店有得卖嘅。 唔系得佢一间啊，好似 边间啊？仲有？ 好似大字头间都有嘅。 有咩啊？ 葡挞喎， 系咩？ 好似真系有，真 系 有， 佢有葡挞噶，所以我有补到嘅，应该系头先我咁讲。 唔好听佢啦，好啦，听 日再见， 拜拜。 我放假啦，我放病假啦，拜拜。